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沙田火炭路有路陷，交通受阻。运输署表示，由于火炭路出现路陷，火炭路往大涌桥路方向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第一线已经封闭，元和路往沙田路方向近香港专业教育学院亦都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接见到访的新界社团联会，双方谈及双非问题。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引述王光亚表示，双非问题最终应该用法律途径解决，估计特区政府下半年会提出解决的办法。王光亚又要求联会支持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架构重组建议，以及是支持下届政府有效施政。 他說呢，其實雙非問題他們都關注，對雙非的問題呢，他認為呢就最終都應該用法律問題解決，那才可以一勞永逸的這樣。他估計呢今年下半年都可以解決得到的，他就呼籲我們呢要支持特區政府呢，就特別新的政府呢要即是那個有效施政，架構重組呢他都建議我們呢支持啦。 有份協助內地新名維權律師陳光誠到美國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表示，陳光誠非常擔心他的侄和另外兩人，包括揸車接送他的何培庸和協助他的學者郭玉閃會受到牽連。孔傑榮是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表達到陳光誠的憂慮，又說不知道中國當局會怎樣去處理。在陈光诚逃离山东的住所后，他的侄陈克贵吉伤了到来找陈光诚的人，其后陈克贵被捕和被控意图杀人，陈光诚要求中国当局释放他的侄。美股是做好，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升超过 1%， 纳指更加升超过 2%。 百国集团峰会表明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和采取措施推动全球的经济复苏。另外，总理温家宝呼吁加强改善宏观调控，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04点，升1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7点，升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5点，升20点。个别股份方面，上个星期五上市的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在第二个交易日跌穿招股价，收市报34.03美元，跌幅有1.1%。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三个主要指数里面以德国股市表现最好，升近1%。一连两日在美国的芝加哥举行的北约峰会闭幕，阿富汗问题继续成为第二日会议的焦点。各国正式是同意落实在2014年前陆续完成由阿富汗撤军，而撤军的路线可能要经巴基斯坦境内的通道。美国和巴基斯坦近期的关系紧张，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拒绝评论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会否影响到北约的撤军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的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4度，相对湿度77%。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兰姐，部新手机好靓、哦， 母亲节礼物嚟噶，我叫咗佢两公婆唔好嘥钱噶啦， 俾我睇下。 普通电话簿啫。 咁你就唔识货啦。依部平安手机遇到紧急情况，只要揿下佢机背嗰个平安仔，24小时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嘅职员就会提供协助噶啦。咧、 哦， 就算啊，你去街唔知搭咩巴士，都可以问中心啲职员噶。咁你又收到啲咩礼物啦？ 又系燕窝咋？ 五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如人生100蚊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蚊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部啦。代代平安，由长者安居协会带动平安文化。 住得开心，自然 high 啦！有专业可靠嘅李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李家阁。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上啊！ 如果你已经登记咗做选民，而家只要登入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gov.hk 或者通知选举事务处，就可以提供或者更新你的电邮地址，方便收取候选人的选举广告，为环保出力。想知道详情，请浏览选民登记网站或致电2891-1001查询。 王伟民的前因后果。 共产党收翻香港，面对的三座大山，讲了公务员新界特权，剩下的就是追求民主这座大山了。香港从来没有民主，制度上殖民地政府亦不容许丝毫的民主期望，但作为国际都市，正确的民主意识通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公正独立的法庭等等种种途径，在香港人的心中播了种、生了根。当北京用中宣部那套大上有中国特色这几个字作为包装，就可以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在香港就只会引泥散小。习近平呼吁香港行政、立法、司法要三权合作，维持社会和谐，就吓到所有香港人跌晒落地，因为违反了最基本的民主逻辑。土共几十年，地区势力只能够团结到大批冇受教育的基层市民和一些别有用心的所谓爱国商人，原因是因为这种西方的民主价值深入民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式民主在香港就找不到市场。有统战责任的党报大公文会根本没人看，其他豪门列卷式的传媒趁近执政只为攞着数，没人执行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所以梁振英的四大任务之一就是国民教育，不从根本做起，无法动摇这座大山。教育是专政工作，香港是分数至上的社会，要改变学生思想先要决定考什么，教育官僚决定考乜嘢，老师就会教乜嘢，书商就会出乜嘢嘅教科书，学校补习社就会有一套迎合嘅操练手法，为咗好成绩，学生就会背诵呢啲配合政治任务嘅知识。有中国特色嘅民主，先可以喺香港下一代嘅脑海生根。詹培忠喺立法会终止辩论替补机制嘅时候侃侃而谈，佢话民主就系有权力嘅人管治冇权力嘅人。冇权力嘅人系民，有权力嘅系主，就系咁简单。嗱，呢种民主诠释，50年后就会有市场噶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7:39直播室有大班啦，仲有李锦鸿老总吓。 各位早晨啦，今日嚟讲咧就系讲到呢个新闻点题咧，其实一个话题讲晒啦，就系讲到呢个房屋。 地政，有冻有静有冷有热。先讲呢个房屋嘅问题咧，就三个议题：公屋加租、房协卖楼、金管局就出嚟讲楼价。咁啊，当然当佢引申到啲问题，特别呢个系即系公屋加租，呢、這个唔单止话就系加租减租系赞成与否问题，都系牵动咗几样嘢，就刚才都提过下咧嘅一个社会嘅心理，亦都系引发到一个通胀问题，亦都本身亦系喺即系大选年吓、一个政治问题咧，公屋咧亦都系即系作为一个票仓嚟嘅。咁当然动态问题咧都要提点到，就不能不提呢个荔枝山庄呢个执法事件啊。今日琴日嚟讲系明显 都系关乎地嘅问题， 都系地嘅问题啦，即系土地问题香港嚟讲咧，一定系有争议，当中系涉及庞大利益喺度啊嘛吓。 早晨，早晨， 早晨点系？ 睇见班乡下肉佬咧，就真系心痛。有勇啊，无谋。第二样嘢咧，又帮嗰个咁嘅林郑月娥抬轿。嗱，呢个林郑月娥咧，个个话系打得，我就批佢嘅，一啲都唔打得。今日早已经同啲乡下佬投晒行 啊！ 啊！你而家睇到噶， 唔系佢话嗰封信帮佢解释佢嘅疑虑啫嘛。 唔系讲呢样嘢啊，我讲紧得啲村屋僭建， 系咪僭建咧？就系 拆鬼晒佢啦！如果真系打得嘅就啊，村屋又去得登记，人哋唔登记再延期，延到咧下一任政府，下一任政府又拍拍个屁屁， 咪关人啊？ 唔关佢事啊！ 系咯系咯， 佢真系做政务司司长啊嘛， 咪交俾下一任嗰、那个系啦，做咗啦， 系咯，就应该归啊。胡苏仔管嘅，如果胡苏仔系、 如果佢按照佢而家嗰个嘅分工，就系即系下一届咁管啦，系咯。 但你如果以为真系胡苏仔管嘅，你又系白痴嘅。梁振英管啊嘛，下一届所有胡苏仔乜都唔使做噶，下一届呢个财政司司长咧就会俾人架空咗。啊！就做啲咩咧？就我谂真系集中处理金融咧，就夹住阿攞命诊得噶啦。其他乜都唔使做㗎喇，你班鄉下佬而家你咁樣走出嚟惡形惡相，咁你林鄭月娥有得分囉。咁、好似佢真係同啲鄉下佬對抗喎、我懷疑佢兩個扯貓尾㗎喎，因為林鄭月娥呢佢一直同鄉下佬都係扯緊貓尾㗎嘛。啊，即係新界呢，好簡單舉個例，你而家新界啲丁屋啊就可以起半層天台屋，市區啲天台屋呢就要即刻拆。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新界的士咧就可以乱咁泊车，啊，市区的士咧停一停都要抄牌，就咁简单咯。即系呢个问题就话，我成日觉得乡下佬同阿林郑咧系两个都打同通嘅。点解乡下佬总之咧恶言恶想走出系人都憎，呢个唔使讲。喂，唔可以用暴力去抗争嘅。你估而家咩啊？而家抗英啊！ 佢仲反映抗暴啲情绪，琴日睇佢言论。 你睇翻嗰个时间咧，好奇怪喎！嗱，如果佢霸占咗个地系18年咧，即系话咧系97年回归之前咧，系英皇预准佢霸占嘅。 其实啊，如果林郑月娥真系打得嘅，唔好讲啲僭建啦，你真系新界睇到嗰啲货柜场， 系 睇到嗰啲汤车破坏晒啲环境，全部都违反。啊！土地用途嘅，又唔叫佢拉，又唔叫佢锁。 嗰啲系造成新界每次水浸嘅呢个原因，就嗰啲咁嘅即系违法嘅呢个僭建问题啊。 总之一样嘢，好讲讲法治嘅。啊，你乡下佬靠恶得咁样，攞埋啲咩啊？肥田料出嚟，咁米田共出嚟，咁啊，差人惊你嘅咩？ 有机肥。 喂，仲有一样嘢，咪苦肉计嚟嘅？你觉得？ 而家嗰班承建商、嗰班承办商话，当啲乡下佬打烂佢架车玻璃嘅时候，啲警察袖手旁观啊！嗱、你如果真系打得嘅呢、這个政府，林郑月娥如果咁打得嘅，一哥啊咁巴闭嘅，拉人唔使讲。仲有检控呢班友，嗱，你谂下，游行示威抗议，开香槟都俾人拉嘅， 大班啊，黑影打烂玻璃啫嘛，边睇到啫？ 即系我睇琴日嘅事件咧，嗱啲 唔好大细超啊！嗱，你睇下，总之游行示威抗议，警察用咩手段？嗱，如果咁讲咧，我就叫阿长毛啊，叫啊咩啊古诗咩嗰个 古诗瑶， 古诗瑶嗰啲唔好抬棺材啦，扮乡下佬，担一桶桶嗰啲米田共走去抗议咯，咁睇下又拉唔拉啊？做足琴日所有乡下佬做嘅嘢。嗱，你嗰班咁嘅长毛啊、郁敏啊，嗰班咁嘅啊搞事分子，全部照足琴日嘅场面，去西环门口或者去政府总部 照板煮碗，咁睇下警察点样对付佢。 中环点同佢 又打烂一块，又打烂一块玻璃。 新界啊嘛， 新界有个系即系历史嘅乡村传统。 总之不知所谓啦，唉， 我听住你睇点收货啦，但肯定你系要执法噶啦。你咁嘅情况， 冇得倾噶， 冇倾噶。你琴日我都系新界你送晒， 唔系我唔系啊， 你越 望 咧就越咩仲？ 唔系我认为呢个梁福源咧，呢个黎智源咧，我对呢个政府绝对有信心。我又对林郑绝对有信心，一定拆硬、啊、但系问题就话，琴日嗰单嘢点样处理？ 有法律跟进， 一定要跟进， 跟进， 一定要严惩，咪依法办事都冇得倾噶。 如果有警务人在场，咁佢就系目击人士啦，吓、 啊， 唔使再去向 你 市民呼吁边个目击呢件事， 你全港市民眼中睇到琴日整个过程噶嘛？你系睇见咗嘢，咁、啊、你咪全部都记录在案啦、嗯。喂，又讲讲呢个即系公屋加租啦，咁相信呢个问题都好多嘅讨论啦。嗱，当然你睇翻数字，讲翻呢个通胀吓，咁又冇加啊，加翻10%啊 ，10%， 数字上合理嘅，但问题咧，公屋加租唔单止个数字问题，你牵涉到好多问题嘅吓。 咁啊，梗系会吓带嚟其他嘅系跟风啦，系嘛？ 呢个引起个所谓嘅 通 胀啦、恶性通胀啦，同埋一个社会心理，呢个系比较冲击大啲嘅吓。 嗯， 大斌点睇咧？ 嗱，我觉得一样嘢咧，呢个加租咧就多此一举。点解多此一举咧？你话最多加 10%。跟住咧，你又俾翻一个月租佢，嗱一年就有12个月，咁即系咧就1/12，啊即系退翻1/12俾你咧就加1/10，咁你即系加几多？啊即系加1.几咯，1%几咯，即系嗱，而家话最多嗰间屋都系加100几蚊，咁即系换一句话嚟讲系加10零蚊，嗱、啊、加10零蚊冇问题嘅，加租亦都冇问题，但系喺呢个通胀咁恶劣嘅环境之下，地铁又话加价。啊！乜鬼嘢都要话加价嘅时候咧，你政府带头加价，而香港超过有一半人口系住喺公屋里边嘅咧，呢、這个咧就系一个非常坏嘅示范作用起咗。嗱、你好简单，如果我哋容许佢市民接受佢公屋加租，而佢又唔系实际加租嘅、即系其实就同领汇扯猫尾。嗱、我话俾你听，而家变咗领汇就唔系咁衰噶啦，领汇咧。都系加30%，咁你而家喂，咁领汇就走出嚟啦。阿龙哥就话喂，咁你公屋都加10%咧，即系我加20%啫。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不可接受。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款盘都买到噶啦。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0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驱变4驱，4驱变翻2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啊。 而家购买30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哇，成个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2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啊，本来公屋加租即系公屋居民嘅事，但系讲到头先咧，就政府咧就往往喺啲系，譬如系财政预算先要报告讲到啦。我哋就会有个免租期。嗱，免租期就系政府帮啲公屋公民交租，就公帑去交租。嗱，呢样嘢都引起社会嘅回响，即系话。喂，点解我唔系公屋居民咧？我就冇呢个咁嘅福利嘅优惠吓，政府帮加租，所以咧 公屋加租系亦都牵动到整个社会个嘅资源分配问题，呢个都系一个真系去到一个政治嘅问题嚟嘅。 总之一句讲晒啦，如果香港好似新加坡咁，有八成嘅人住喺总屋里边，即系公屋里边咧，就冇呢个问题嘅。而家仲有几多人喺度挺紧上楼？喂，而家因为嗱，而家点解楼咁贵咧？点解而家有龙屋出现咧？好多人都话啊，贫富悬殊啊，我哋啲同胞走过嚟抢贵楼啊！嗱，呢啲全部都系事实。但系个原因系咩咧？呢、這个原因就八万五嘅后遗症啊嘛。嗱，我同林毓华当年主持节目又讲翻啲历史啊。八万五嗰阵时啊，萧炭一蚊楼，乜嘢都出现啦，啊跳楼自杀啦，乜都有啦。真系有一蚊楼啊！我讲俾你听， 一蚊楼 真系阴公。我话俾你听，都唔系话八万五嗰时，嗰几讲紧系几年前嘅，都系我都系谂紧，都系应该六七年前。我有个老友买咗贝沙湾，即系呢度隔篱啦，佢就俾咗首期，佢预备炒楼嘅，但系嗰时个气氛，气氛就唔好，周围呓人就送咗俾你啊！咁嗰阵时佢讲嘅系八千蚊尺。我都嫌贵，一个四千蚊尺， 佢收到咪掂咯，又系好多时候就系咁噶嘛。 唔系佢俾咗我啊， 俾你 真系一蚊啊，俾即系你明唔明啊？ 即系好似车咁足工 啦，你孭起佢啦。 大佬而家二万蚊尺，喂嗱个后遗症系咩咧？嗱，当年咧因为有个八万五，你知阿董生咧嗱，所以我哋点解咁惊梁振英嘅？第一八万五系始作俑者，虽然佢成日都唔认。 佢成日赖咗俾佢啱啱过身嘅黄星华， 佢唔认都要认嘅。嗱，你冇得唔认嘅。嗱，程翔都走出嚟话，当年佢就住八万五同佢辩论过啦。即系总之佢乜都唔认嘅，唔紧要。我哋而家讲八万五，唔系讲梁振英边个做出嚟咯。好，总之就八万五因果啊， 八万系一个事实嚟噶，已经系啦。 嗱，我八万五之后咧就个市冧啊嘛，出现负资产啊嘛，咁啊年年冧咧，董就揾咗阿孙九招出嚟啊嘛。阿孙公当年就攞个孙九招出嚟，咪孙九招就好简单嘅，一个任命托价。咁啊，当年我系反对孙九招嘅，话林毓华可以做证人，好难可以做证人。咁有一日咧，阿孙明阳咧就周围去解话，就话要讲孙九招，我就话冇得倾，你同我讲乜我都唔会接受噶啦。佢最叻噶，孙明阳真系好嘢嘅，嗱你要赞佢。佢去完啊，时政去完呢个港台之后咧，佢直情走嚟入嚟商台，就喺下边话俾我哋同事听啊，卢浩荣听，佢话我要上嚟啊，我要入直播室同你讲孙九招，我就冇得倾，唔倾。咁之后咧就走咗出去咧，就话孙明阳拒绝我访问佢，其实搞错，因为我拒绝佢啊，大佬。孙九招系咩咧？系一招嘅啫， 一招啫， 一个目的唔系一招，有九招，不过一个目的就是托价，托翻啲楼价。但系董生咧做嘢就咁噶啦，佢就系一个好急进嘅人，佢一去起楼就八万五，跟住咧要托价咧就整九招出嚟，即系佢永远都系用毒药噶，即系佢系食砒霜喂老虎嗰啲人嚟噶。咁啊，孙九招做咩咧？即刻唔卖居屋，停建居屋。跟住就唔卖地，即系种种嘅措施咧，都系想托翻 顶住个楼市。 咁喺过去咁多年，孙九招推出嚟之后咁多年，香港有一年几万个单位嘅落成嘅，变做得翻嗰万几个单位， 梗系唔够。 跟住益晒地产商，点解咧？买平地，买平地佢唔起啊嘛。咁到而家唔够楼啦，供求失衡啦，再加埋有大陆人嚟抢货啦。咁啊，楼价咪升咯，就咁简单。 即 系 供应量控制喺地产商手中噶嘛啦。嗱，譬如讲呢点就讲到，琴日系陈德霖出嚟出口述啦，就 陈德霖炒咗佢得噶啦。 吓啊！佢话睇唔通，佢睇唔通。 你攞九百几万，我就唔明点解有个人咧打住我哋嗰几万亿去投资，嗰、那个回报率得嗰几厘，仲要蚀，咁啊仲可以分花红。喂，大佬啊，陈德霖唔使请佢噶，你知唔知佢做咩噶？佢唔系揸盘噶。佢睇住个盘嘅，即系好似我而家睇住个 Facebook 咁嘅咋？因为真系嘅，因为香港好公道啦。佢第一有个委员会又成咧，其实咧有晒程序嘅，即系指数去到几多就买咩股啊？佢有个成分嘅，即系其实系 program 咗嘅，根本唔需要陈德霖去睇嘅。 即系边个睇一样？ 想请咁多人咁样， 边个睇一样嘅咯？ 好多人嘅请， 喂，知个个啲人工高到吓死你嘅，一个副总一个总监都几百万人工噶。 啊！大班好笑喎， 仲有啊！ 因为以前我话阿任总派过 全部系 A O 嚟嘅，我讲咩全部都系 A O 嚟嘅， 嗱，咁你做紧 A 股嗰阵时揾百几万，啊，点解可以转去金管局同一条友，同一个人可以多一倍人工嘅咧？嗱，好多人喐啲政治助理，其实喐啊金管局班友得噶啦，陈德林咧就可以废咗佢嘅，不过系咪都废噶啦？你估啊？梁振英上场佢有好日子过咩？谂都唔使谂啦，一系你就加入夹万锁匙出嚟，等我去玩；一系咧你就炒友，就咁简单咯。 但系任总， 所以好嘅，我好鬼中意啊梁振英。 系， 佢迟早喐晒呢班废柴嘅，知唔知啊？ 啊，咁样搞会唔会搞冧咗噶？ 一定会，但系唔紧要。 嗱，因为你嘅成个名义就话架车都唔坏，佢整乜鬼嘢啫？ 唔紧要啊，有几千亿喺度，使晒佢。 喂，你整冧佢唔紧要。 使晒佢咯，有乜所谓？ 你整冧都系起翻好嘢出现得噶。 唔紧要啊，系 唔紧要嘅。 系， 有佢谂得 福嘅福地嚟噶嘛？ 自然俾翻市场自己搞。 有阿爷照，有阿爷会照顾噶嘛？ 唔掂咪阿爷啊？ 系唔掂咪阿爷咯？最好啦。而家阿爷揾咗自己个孙嚟管啊嘛。 哦，咁一定照住个孙噶。俾佢吓。 啊， 大家而家提你啊，香港啲优势越嚟越差啦。 话俾你听啫，等你多谢多啲阿爷。嗱，你阿林旭华平时大食懒，我就同你讲，喂，我哋而家咧数码电台广告又唔够，周围都收唔到。做多啲嘢啦，林旭华咁啫嘛，即系话俾你听，傻佬。 做多啲嘢。 嗱，讲翻接收先，要卖广告啦。而家我哋嘅接收范围咧，应该扩阔咗噶啦。啱啱有位听众咧，老友记咧就上咗 Facebook 咧，就话俾我哋听咧，好似系收到料，屯门、元朗同天水围咧都收到 DBC 咁讲。 系。 嗱，其实今个月尾咧，就应该所有嘅发射嘅网络咧就全部覆盖好噶啦。咁到时咧就睇下边啲区收唔好。就可以向我哋投诉，我哋反映， 交啦，可以， 我哋就反映俾政府有关当局。嗱，趁而家梁振英仲未上场，如果梁振英上场咧，可能将我哋嗰啲发射功率咧，我教埋佢点样封我哋咪啊，好容易噶，调到有咁低就得，咁低就得噶啦，咁系人都听唔到咯。讲明先啊，事先声明啊。不过有样嘢好高兴，琴日咧我攞咗部我哋卖嗰啲可携嗰啲。嗰啲收音机啊，而家卖紧288喺呢个， 即系彩色嗰啲， 喺呢个咩？喺 Yahoo 嗰个团购嗰度买嗰啲啊，即系大大二十嗰啲啊。原来你架车，如果你有 line in line out 咧，你一插入去咧，喺收音机听， 系， 哇，收到都清到不得了。 系， 你架车有冇 line in line out 啊？ 唔知喎，应该个旧车都冇。 你几年车啊？ 唉，我哋 新车都有，不过车好紧要。 换个收音机啦，衰仔。 好多好多听众朋友就朝头早系揸车翻工，我 有 line in line out 得噶啦。如果你架车系大约2000年嘅出厂嘅咧，啊，即系个个都有条 line。 就买一部嗰个。 你听到 iPod 嘅咧，你就听到数码收音机。你只要买一部呢啲机，288蚊。喺架车度完全听到一插个拉钩落去，咁就喺翻你个心机度出声噶啦， 唔使另外买心机啦。 唔，嗰个就系心机咯。 心机系， 即系我本来插耳筒嘅，你可以插喺个车度， 转落去 喺个车嘅心机出。嗱，你如果有拉烟拉钩咧，就用嗰样嘢得噶啦。第二咧，我哋下个礼拜咧就开始帮啲的士咧，全部开始装心机噶啦。咁就希望咧尽快装好晒啲心机，咁你的士哥哥有一听就得噶啦。吓。 咁最紧要佢哋冇你翻屋企。 咁你加价咧，你都要俾翻啲娱乐人。大佬啊，你加咗2蚊，你话嗱有数码收音机听咧，可能个客咧好乐意俾个，你明唔明啊？ 即香港最紧要多啲选择啦。但问题如果因为嗰个技 冇乜选择，香港系咯，你唔听黄永，你就听梁家荣，都系得个永字嘅。 系 啊，两个都系永啊，但系咧永字咧其实就是水嚟嘅，即系水兵嚟嘅。一个咧就做咗。啊！呢、這个梁振英嘅后舌，呢、這个就商台，呢、這个就叫做咧，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一个咧，本来都系咧，嗱，好多人咧就闹啊周融嘅，但越多人闹咧，即系越多人听佢啦。啊，冇如果冇人闹，即系冇人听啦。喂，佢累我俾人闹啊！琴日大佬啲 Facebook 啲人话你搵周融嚟，大佬啊， 喂， 本来 今日都嚟、啊， 佢而家喺门口， 喺门口啦，八点就出台噶啦。 啲人话本来琴日去买心机嘅，佢而家听到周融把声谂过先买，大佬啊，佢嚟几日嘅咋？唔该买心机先啦，买完我先再搵佢嚟啦。咁啊，梁家荣咧，一个喺度唱独脚戏。你估你系黄毓民咩？全香港得黄毓民一个人，仲有一个叫黄伟文。啊！可以一个人咧， 但系我证明你真唔听观台噶。佢一开始嗰就话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嘛，嗰个交通督导员嚟嘅啫嘛。 咁同阿陈德林冇分别噶。 不过陈德霖咪攞900多万， 系 呢个咁诶，梁家颖咧就俾阿周融唱佢话咩呢咩低级公务员，阴公啊攞几廿万， 咁未到处就系首长级啊嘛。 嗯、唉，节目时间差唔多啦，8点钟咧，周融会加入讨论。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8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招芬表示，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会以理念、承担、能力和政治的能量作为挑选问责官员的基本条件。又说如果在招聘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上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宁愿悬空职位。罗范招芬在报章撰文，再次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等全体的司局长可以在7月1号上任，令到行政长官在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可以勾画清晰的施政蓝图。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接见到访的新界社团联会，双方是倾到双非的问题。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引述王光亚表示，双非的问题最终应该用法律途径解决，估计特区政府下半年会提出解决的办法。王光亚又要求联会支持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架构重组建议，以及是支持下届政府有效的施政。 他说呢，其实双非问题他们都关注，对双非的问题呢，他认为呢就最终都应该用法律问题解决，咁先可以一劳永逸嘅咁样。佢估计咧今年下半年都可以解决得到嘅。佢就呼吁我哋咧要支持特区政府咧，就特别新嘅政府咧，要即系嗰个有效施政架构重组咧，佢都建议我哋咧系支持啦咁。 有份協助內地新名維權律師陳光誠到美國的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表示，陳光誠非常擔心他的侄和另外兩人，包括揸車接送他的何培庸和協助他的學者郭玉閃會受到牽連。孔傑榮接受美聯社的訪問時表達陳光誠的憂慮，又說不知道中國當局會怎樣處理。在陈光诚逃离山东住所之后，他的侄陈克贵吉伤了到来找陈光诚的人，其后陈克贵被捕和被控意图杀人，陈光诚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陈克贵。美股做好，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升超过 1%， 纳指更加升超过 2%。 百国集团的峰会表明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以及采取措施推动全球的经济复苏。另外，总理温家宝呼吁加强改善宏观调控，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04点，升1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7点，升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5点，升20点。个别股份方面，上个星期五上市的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在第二个交易日跌穿了招股价，收市报$34.03，跌幅有1.1%。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三个主要指数里面以德国股市表现最好，升近1%。美国参议院表决一致通过针对伊朗的石油业新一轮的经济制裁方案，众议院去年12月已经通过了一项的制裁伊朗的法案，主要是针对同伊朗的中央银行有商业往来的外国公司。参议院的制裁方案是扩大制裁的范围，禁止同伊朗的国营石油公司和伊朗国营运油轮公司做生意，进一步截断德克兰政府将石油 出口的途径。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是天晴，本周的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4度，相对湿度77%。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5月22号星期二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点04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睇翻出边港岛区嘅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啊，暂时系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下龙尾有冇加到先吓，加咗噶啦，现时去到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公屋又话要加租，哇，早排免下租，而家又加下租，哎呀，真系得个吉吓。呢啲咪政府一贯作风啦，即系咩一通烧骑骑就放毒蛇吓，小心俾佢毒到啊！好，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啦吓。咁啊，睇埋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龙尾就电话机流嘅。新界区又点咧吓？咁啊，思瑞出九龙方向，哇，好远个车龙啊！已经排翻去博康村噶啦。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去到呢个小沥源嘅。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亦都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啦吓。啊，大阿妹啊，伦敦2012嘅奥运火炬传递咧，哇，日前啊已经开始咗啦。阿通啊，见到嗰支火炬啊，哇，成支由头到尾都系金色，好闪噶。 呢支咁闪嘅火炬咧，冇得睇住唔紧要啊，通，不如睇呢个展览望梅子下先啦。因为由今日开始去到7月5号咧，喺上咗广场就会展出由奥运火炬收藏家周剑雄先生近30枚嘅历届火炬俾大家睇啊！由1936年嘅柏林奥运至到08年嘅北京奥运都有咁珍贵，大家记得喺朝十晚十嘅时间去影翻张靓相留念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Hi, I'm Sue Pollard from Annie the Musical,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BC Digit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nnie 5月31号隆重公演，指定电台 DBC 香港数码广播全力支持。 No more hard knock life for Annie. Lucky kids, she's out. They're free. Running free in NYC. Bet she finds her folks like that. Mom and Dad right off the bat. Lucky duck, she got away. But we're gonna have to pay. Gonna get our faces slapped. Gonna get our knuckles wrapped. It's the hard knock life. Oh, yes it is. 社区探街坊，相结网，人在人互补凹凸。 李医生，小明落社区结乜嘢网啊？ 呢个网系一个跨界别、跨阶层、跨种族、跨代嘅互助网，有好多社会资本嘅。 团结力量，取长补短，我都要帮手。 齐结互助网，社区动起来。想睇结网故事，即上 www.ciif.gov.hk 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曾玉成讲句难听啲，叫征服晚年失志， 从来唔会对呢啲说话有啲咩压力嘅。 用咗拉布嘅方式，我觉得此风不可长。 呢五年梁生嘅政府一定唔容易做噶啦，都预咗冇蜜月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如果你面皮厚咧，你一定唔自在人话你嘅，咁所以你话到够咯。第一我听唔到，第二你唔系话到够咧，黄啲癫嘅啦，黄文闹我，我坐你嘥气啊。第二样嘢，喂。梁振英做好嘢添啦，根本从来梁振英佢话你，佢话佢最紧要搞掂自己。嗱，佢真系最紧搞掂自己。佢而家嗰个所谓五条丝十四局咧，喂，系一个面子工程嚟嘅。其实嗱，佢已经出嚟讲啦，我冇 plan B， 我冇后嘅备方案。你立法会如果阻住我，唔俾我五条丝十四局七月一号整整齐齐，一系。一齐宣誓受职咧，我就系冇面。咁我为咗搞个冇面有面子工程咧，就搞到全世界人都冇面啊！呢啲叫做一将功成就万骨灰。嗱、啊，你咁早打一场咁嘅仗，即系如果你揾佢打仗好大镬噶，你俾晒子弹佢咧，啊，佢连连立立肥鬼晒噶啦已经。嗱、啊，你搞到个啦，曾玉成又俾你玩残，立法会秘书处俾你玩残，啊，跟住就此风不可长。咩？佢梗系唔想咧，最好废咗立法会。其实我有个提议啊，我提议特首咧，未来嘅特首啊，解散个立法会，或者每月 解散呢啲要重组噶，你拆咗佢啫。 立法会，你知唔知嗰日立法会秘书处讲咗啊？佢立法会以主席有权决定开会时间。我相信佢都有权决定一年开几多次会嘅。嗱，人大政协咧每年开一次会嘅啫。如果立法会每年开一次会呢，我担保立法会议员好支持，因为成班都大食懒嘅，包括 人工啊照支， 咁梗系啦，仲要加多呢啲。嗱，如果我做特首好嘅，而家300万一年唔够咩？比较600，不过会又唔好开咁多，一年开一次得啦。 喂，似乎大班啊，系听咗琴日个听众讲，真系而家谂紧做特首、啊。而家喂呢招 sell 得、啊，嗱你一 sell 呢一招， 而家准备啊， 啊大， 喂， 我同 你 计 钱喎、 啊，大把人支持你、啊， 每年开一次立法会咪够咯，即系人大政协，喂，中国14亿人口。啊、可能而家15亿咁嚟嘅，都管得掂。 都系13啫， 都管得掂啊！好多好多好多唔报噶，你知唔知啊？一孩政策 有啲嗰啲系超生嗰啲喺香港， 有好多离开港生噶嘛， 攞咗香港身份证唔使报啦。 系啊， 咁一年开始会咪够咯？嗱，佢冇其他就去个内阁搞掂晒噶啦。咁有咩事啊？紧急会议，咁你有权召开紧急会议。如果超过立法会超过三分二嘅议员通过嘅话咧，咪开紧急会议咯，几好啊！真系。 喂，大班。头先喺度讲咧，头先即系7:30嘅时候，你话有个听众话，本来想买个机嘅，即系 DBC 啊，想买个数码。我听到我周融喺度做咧，就唔买啊嘛。 谂一谂，佢买，佢冇话唔买，佢谂下先。 诶，不如咁。你话俾佢听，嗱，我哋而家呢度公开话俾佢听，你搵日嚟 DBC， 周融送个数码，送个数码收音机俾你，唉，嗱，你最紧要听啊，你最紧要听，因为你唔听就系你嘅损失，啊，你千祈唔好因为周融喺度唔听，啊，周融啊做埋今日就唔做噶啦，咁我留低一个， 你仲会嚟？ 喂，大佬，喂，咁我成日嚟，我成日嚟，成日送，我咪好唔得点？ 咁你冇所谓啦，你搭水，大佬，就系人都知周融有钱噶啦，周老板啊，大佬啊。啊！言归正 传，好少嘅啫，小老板嚟。 周老板，嗱，你又多谢你。 嗱，真系噶，嗱，真系，唔系呢个真噶。 我会揾佢， 我迟啲咧就会摆个收音机喺度。咁、嗯、呢位听众咧，请你就即系吓联络大声台。 我而家揾紧佢啊！ 系得， 我而家揾紧个嗰、那个揾翻嗰个 Facebook 嗰条友发出嚟。 你唔好而家做紧节目揾啦。 唔系，我哋同啲听众咧。我哋好， 佢以为佢仲年轻啊，一心几用啊！ 佢好重视呢听众啊，听众就系老板。嗱、 啊， 我哋电话1872111，大家可以打电话入嚟讨论下啦。嗱，我想嗱，我就冇机会同阿周融做呢啲节目嘅呢一类型嘅论证节目。 做咗啦， 唔系琴日就吹水嘅啫。琴日就 我琴日唔系真 嘅，琴日乜嘢都冇讲到，净系喺度。 喺度回忆当年啊， 唔系啊，白头宫女话当年互相吹捧，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啊！成个香港电台俾你唱晒啦，大佬。 好似佢唱多过我， 又话人低级官员乜都俾你讲埋。 喂，低级公务员就系即系呢个级数系啱噶嘛？ 系嘛？ 有中低。 高， 嗯， 超高。我成日觉得你周融咧，你同我条命都系生得唔系几好嘅，你好唔够运嘅，同我一样事 嘅。 你谂下啦，嗱，你走去申请做处长，本来咧就十拿九稳嘅。 哎呀，唔 系，你个人忍唔住把口。你记得我嗰次啊，嗱，又讲翻， 有 我又呢条友临去开记者会，我请佢食饭啊，大佬。 佢叫我唔好做啊。 我叫佢唔好开记者会啊。 喂，嗱，大班你， 我话你要做就唔开记者会，你唔做你就去开。 系啦，嗱，大班讲嗰句说话咧，就其实大班好叻。佢嗱，你谂到，其实佢谂到嗰、那个即系动机何在？佢正正就讲咗嗰句吓。你如果你想唔做嘅咧，你就去开记者招待会。 喂， 你想做就唔好开，咁我即刻去啊嘛。 咁又奇怪，咁你唔做，你做乜要申请咧？ 诶，咪住先， 或者点解接受邀请咧？ 去咗广告先，又翻转头先，就继续白头宫女啦，好唔好啊？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上啊！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嘈住啦，呢球波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照顾爹哋妈咪出心出力，仲要出埋机啊！长者安居协会平安手机服务24小时接通呼唤及关怀服务中心，佢哋扎根香港15年，绝对同声同气，更同医管局天文台合作传送电子病历去急症室，仲可以按你嘅需要收埋天气提示添。5月底前登记平安手机服务，送你余人生100蚊现金券，投500位多送100蚊添，即刻打2338-8312或者到各大 123 门市出翻部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融、林毓华。 8:17嗱，其实当年咧， 我以为以为今日我哋又讲翻乡下佬嘅，点知又系讲翻以 往，又系讲嗰个度 呢个咁嘅周融，唉，嗰个位咧就度身订做嘅帮佢，因为政府千拣万拣都拣唔到人，就认为周融掂噶啦。 第一回又搵唔到人，跟住第二个回合去招募啊， 即系搵阿周融噶啦。咁点知周融咧嗱，我即刻就多口，第多口真系衰多口嘅呢条友。咁咁鬼好嘅工，我梗係想阿周融做，因为周融做咗呢就真係香港电台嗰班友呢就周身行㗎喇。点知咁我即刻请佢食饭，我睇到个势头不对。点知佢嚟到呢着到全套蓝色西装，我到今日呢仍然呢印象深刻，打到红胎。 嗯。 哇，我呢度有发姣啊，咁鬼靓 嘅。呢个出镜嘅标准嘅服饰嚟㗎。 我知佢出镜係执到咁正，我跟住我同佢讲大佬请佢食饭。你知啊，噴咗個幾鐘頭口水，就講嚟講去就叫佢唔好去開記者會，佢冇話俾你開唔開嘅， 我冇話俾佢聽。 跟住兩點半鐘咧，原來呢條友咧同我食完飯之後開記者會，我就話俾嗱，我哋想做就唔好開，佢只不過話有咁嘅想法。我哋唔想做咧，你就开。原来已经决定咗开，即系我请佢食翻饭，嘥钱嘅。 其实咁样啊，你又如果你想又讲白头宫女咁，又讲下古仔咯，又冇乜所谓嘅、嗯。其实真系唔想做噶。不过咧，即系条气唔顺啫嘛。嗱，你谂下一样嘢啦，即系我个人咧就系、是、觉得任何人咧搵工系有个自由嘅。 嗯， 你即系你唔好理咩先，呢个系其中人生嘅本身嘅一人生啊。本身嘅自由嚟嘅，揾工你做咩工？做老板嘅咧，其实咧有样嘢你唔做得就话咧，系逼你嘅伙计， 嗯， 话俾佢听， 你一定要做呢个位 系嘛？唔系你几时走，你要话俾我听。嗱、 okay ， 咁啊，港台当日咧就做咗一样嘢，佢就同我讲， 嗯， 就喂，你系咪想申请啊？如果你想申请，你要首先话俾我听先，话俾我听先。 封咪， 唔系，话俾我听先。咁我喂。 喂，呢样嘢冇可能喎、啊。任何公司如果话俾同事听、嗯，喂，如果你有兴趣申请第二份工，你话俾我听先。喂，咁呢个世界咪好唔掂？冇可能、 啊。 边个 问你啊？ 有一位，有一位 高级定低级先？ 低级公务员， 即系又系梁家荣。 系啊， 点解你咁惊梁家荣？ 唔系。 你唔系话佢 监制嚟噶嘛？ 梁家荣当日问我嘅时候咧，其实就唔系以佢个人身份，系以即系监制身份。 系咯，系咯，有职务 在身嘛。咁啊，代表咗即系港台，即系嘅睇法嘅。咁、嗯、我就话俾呢样嘢冇可能。 哇！咁你多谢佢，你好似好多香港小姐一样啊，次次都人哋帮佢攞报名表嘅。咁即系梁家荣帮你攞报名表。 咁我话俾佢听，我话咧冇可能，我会话俾你听，我走唔走嘅。咁佢话唔系，你就算唔话俾我听走咧，你咁佢话你申请嘅时候话俾我听，我话呢个梗系唔得啦。譬如嗱，你谂下先啦，林玉华，如果你突然间有嘢做嘅话，你想转工嘅话，梗系系人啊，所有人都系申请咗份工，见埋工，攞咗份工，然后先至话俾老板听，嗱，我而家走啦，咁噶嘛。 但系你唔系啊，你申请紧呢间公司嗰份工咁啊，大佬佢就话，如果你喺呢度申请份内工， 咁我申请做个老板，我想乜话俾佢听啫？ 咁你唔系，其实你都系渣。嗱，如果我系你，当然而家马后炮啦，我就话俾梁家荣听，我而家申请紧做局长，就呢个工商局局长管香港电台，你使唔使话俾你听咧？咁 但系惨在局长冇得申请噶嘛？ 你点知啫？唉，所以话讲翻点解话你唔够运啦？嗱，咁呢啲两单啦。 唔系，其实去到一个阶段嘅时候，其实仲有一样，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咧，就系即系令我真系觉得嗰份工系唔应该做嘅，因为喺当时嘅时候咧，有啲同事咧，即系我身边嘅人咧，就开始即系搜集黑材料喺我身边，系、哦、啊，真系啊，真系。咁我有啲人同我讲就话，喂，你小心、啊，有啲人周围问咧，究竟喂周荣有冇望下边个女同事，对边个女同事有兴趣啊，有意思啊，咁又跟住咧。就有份周刊就打俾我，就话约我做访问喎。咁你将两样加埋之后知道，嗯、哇！呢、這个即系我谂唔到。 我就可以，如果你有咩事咧， 白色恐怖啦， 我就可以做你人格证人。 系 咩咧？我就话俾佢听咧，香港电台啲女同事咧就唔系周荣嗰杯茶。咁啊，讲完啦。 系嘅，咁但系你明唔明白？即系其实去到一个阶段，你会觉得咧，即系做嘢还做嘢。但系咧，唔系 政治嚟 嘅，即系呢个即系正当啲咯。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 特首都系咁。 系啊，咁系啊，咁但系整就大家经过咗上次就大家明啦。 即系嗰阵时未明， 嗰阵时唔系嗰阵时早好多啊嘛。 哦， 系嘛，咁你又话啦，咁所以大班同我讲话，喂，周荣啊，你想唔得咧，你就出嚟讲啦。如果唔系，你千祈就唔好做即系记者招待会。咁我都话俾你听，有样嘢，一个世界有样嘢叫做咧以进为退噶嘛。 以进为退 系 啊，又拍台 即系 我 跟咗，我跟咗阿大班即系做节目大班做先我好多，咁所以我都学翻两次。 嗰阵时系好多人希望你做到噶。咁於是喺廣播道上咧，冇學歷嗰啲人咧，就又好有上進心啦，真係。 唔係，其實好多人，好、多人香港其實唔係一定個個讀到大學。 係咯， 咁老實講，你話 而家咧直播室兩個伯都冇學位 㗎，三個人都冇學位。 係咯， 所以咧，你班人係冇料嘅。我認為你哋係冇料嘅，我話俾你聽。 係啊， 周榮點解又第二個唔夠運？ 係 啊，你最近落錯飛，你真係幫阿梁振英，起碼而家撈翻一官半職。唉，你就走去帮阿唐英年，你就谂住我一早谂住你做咩噶？你知唔知我谂住你咧就梗系去走去，不过你可能系嫌鹰猪，可能谂住你走去睇阿罕达噶。啊，跟住 新闻统筹专员特首啦，特首办。 点解你要谂？我系想做嗰啲嘢， 啱你做咁你多口嘛？ 我多口，所以我而家坐咗喺呢度咯。 出噶嗰啲位系 你知唔知做嗰啲位咧？第一样嘢你要学识咧，就唔出声， 即系闷声发大财。 公开唔讲出声啫， 你 喺闭门会要讲好多嘢， 你发唔到大财。你系做个公务员或者一个政治问责人员，你第一样嘢你就要收口。你任何讲多半句你即死，咁你唔系啊嘛？你两样嘢，你嗱你做电台主持人， 就你就係做即係美斯可以扭過幾多個。 咁 喂你做嗰啲就係 波身就主場 㗎。跟住而家梁振英做特首話所有問責官員一定要 落區。 落區一定即係要識講嘢囉。 落區。 要賴咪囉。 落區。 所以佢揀中啊許耀輝就咁解啊許耀輝呢就識得廢即係又係噏完之後你都唔知噏乜嗰啲㗎嘛。 你落區入邊表示你要講嘢㗎嘛。 講 嘢你要 聽 嘢。 聽嘢。大佬啊如果有個官落到區一粒聲唔出我諗啊俾人揼嘅。 佢唔會唔一句聲唔出。各位朋友请你多啲俾意见我啦啊呢、這个意见真係好啦嗱呢个意见又真係好啦。 梁振英呢就好简单嘅啊你个意见真係好我即刻返去搞个委员会处理呢件事。 唔系即成嚟个新局咩 好讲返言归正传啦唉唔好讲埋啲废话啫讲咗咁多废话最紧大家买心机啦我帮你搵到个哥哥仔啦周荣。 嗱你嗰个叫咩名先 嗰、那个哥仔叫 Michael, 啊 叫 Michael。 Michael Man,Michael 你嚟做马讲搵我得㗎啦我送俾你。 你 问 大伯。 我会入啊周荣送㗎啦得㗎啦。 喂我屋企仲有。 我同佢好多婆啦送计。 我屋企仲我而家有三个即係 DBC。 唔使啊我送 俾 你。 我会送一个出嚟俾佢。 Michael 啊记住啊你琴日写呢就係大班周荣将你嘅节目水准 拉低。 成个拉至谷底。嘟嘟嘟咁啊。我今日真系听唔落，又多多多，咁啊对唔住，又多多多。佢周荣讲嘢完完全全冇重点嘅，大伯，我真心谂住用几百蚊，喂，佢唔系谂住买我哋嗰啲，佢买靓机噶，大佬，买个收音机听你噶。但系周荣令我咧要再谂清楚好，冇买咯。 唔使啦大班嗰啲即係你而家呢啲數碼收音 啲㗎我哋有啲幾百蚊㗎 有 啲 咁 貴有啦我哋有幾千蚊 都 有啊 係 你真係周 真空管都有啊 你周融真係不食人間煙火你不食數碼煙火。 我真係唔識喎老實講我淨係聽大聲台㗎咗係咁多啊食煙火就唔識啦咁就真係。嗱咁就得 ,Michael, 記得嗱你嚟呢呢個數碼港就搵數碼台搵大班。咁有个机送俾你㗎係。 冇所谓啦周老板咁阔佬多谢佢啦捧场。嗱我同你呢就哎又无端端。 喂你讲你讲。 我又扯咗大西洋扯咗大西洋嘅又。周荣 你又差海海啦。 未同你做个节目我话一齐论证节目。通常我同你观点是绝然不同㗎。咁睇下今日大家坐埋一齐啦。攞个议题出嚟讨论睇下你观点同唔同啦。加租公屋加租你点睇啦。嗱我表个态啦。 哦，公屋加租啊，加唔成啦。 唔系加唔成啊，你嘅睇法啊。 咁嗱，老实讲，嗱，佢而家咧就话加10% 啊嘛，系咪？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到时一定唔系10%，梗系少过10%。 而家竟然有啲议员提出，咪就话要送一个月嘅系租金俾啲居民啦。 但系你嗱，你上一次咧，啱啱上一次呢、這个budget 嗰度嘅时候已经系免租啦嘛， 预算案 咁免租嘅时候本来已经系齐咗噶啦，咁而家你可能做一样嘢，你记咗一样嘢系新政府之下会做啊嘛，咁、新政府要咩？梁振英政府一定系要令到市民开心啊嘛，加租就并不能令市民开心咯，咁即系换句话会做咩？一系就加唔成，一系咧就讲到明咧就到时就会免租，即系换句话讲你始终都系唔使加，即系因加其实系得减， 即系而家房委会系做个势咧系俾阿梁 威啊嘛，系咪？ 即系而家咧就一味碌啊，曾荫权嗰张卡 碌爆佢嚟啫。 嗱，局长又加人工，嗱，其实好有冤枉噶，好多听众打电话嚟电台咧就闹，话曾荫权呢一班鹌鹑官咧就临走都要舐到尽，就要加人工俾自己，其实就唔系噶， 下一 届其实讲紧下一届仲要立法会批准噶嘛，但系讲咗出嚟之后咧，梁振英好简单噶啦，唔不加仲要减啊，咁又攞份啦，好啦，而家又碌卡啦，咁又话公屋要加租啦。咁跟住梁振英上场，边个话加噶？冇咁嘅事啊！咪即系等于梁振英讲，琴日讲得好清楚啦。佢话呢一个机管局嘅许汉仲， 系 佢嘅任命系2013年嘅， 明年 嘅2013年啦。咁所以咧，曾荫权问我系好应该嘅。嗱，而家讲紧加租， 你而家话加就加咩？一定系过咗七月噶嘛？ 当然， 咁一定要问过梁振英噶嘛？咁即系梁振英话加啦，其实梁振英就害佢嘅、就碌佢卡。 系 咁简单咯，啊你真系几成咁，我同你好似有啲又 唔系啊，我成日冇讲嘅嘢，我就话系，即系大巴讲咩我都讲系， 可唔可以 咁啊得咯？ 你可唔可以而家收声，准备收声听我啲米饭班主讲嘢咧？ 系有， 咁系唔系咧？又 系啊，呢、這个系好紧要噶。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后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昭芬话，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会以理念、承担、能力和政治的能量作为挑选问责官员的基本条件，又说如果在招聘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上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宁愿悬空职位。罗范昭芬在报章撰文，再次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政府架构重组的方案，等全体的司局长可以在7月1号上任，令到行政长官在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可以勾画清晰的施政蓝图。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接见到访的新界社团联会，双方谈及双非的问题。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引述王光亚表示，双非问题最终应该用法律途径解决，估计特区政府下半年会提出解决的办法。王光亚又要求联会支持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架构重组建议，以及是支持下届政府有效的施政。 他说呢，其实双非问题他们都关注，对双非的问题呢，他认为呢就最终都应该用法律问题解决，咁先可以一劳永逸嘅咁样。佢估计咧今年下半年都可以解决得到嘅咁。佢就呼吁我哋咧要支持特区政府咧，就特别新嘅政府咧，要即系嗰个有效施政架构重组咧，佢都建议我哋咧支持啦咁。 云南省泸西县一个煤矿发生井汉下陷的事故，有10个人被困，其中3个人被救出，7个人仍然是被困。当局说勘查和救援工作仲进行紧。美股是做好，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升超过 1%， 纳指更加升超过 2%。 百国集团峰会表明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以及采取措施推动全球的经济复苏。另外，总理温家宝呼吁加强改善宏观的调控，支持中国经济增长，都是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04点，升1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7点，升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5点，升20点。个别股份方面，上个星期五上市的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在第二个交易日跌穿了招股价，收市是报34.03美元，跌幅有1.1%。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三个主要指数里面，以德国股市表现最好，升近1%。美国的参议院表决一致通过针对伊朗石油业的新一轮经济制裁方案。众议院去年12月已经通过了一项的制裁伊朗的法案，主要是针对和伊朗中央银行有商业往来的外国公司。参议院的制裁方案是扩大制裁的范围，禁止和伊朗的国营石油公司和伊朗国营运油轮公司做生意，进一步截断德克兰政府将石油出口的途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76%。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紫外线指数是0.8，强度属于低。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东区走廊向翻中环方向近呢个油街啦，咁有宗交通意外噶吓。现时车龙排翻喺后边嘅嘉华国际中心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顺势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两边开始车多啦，管道口实施紧间封添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睇下龙尾睇唔睇得通先吓。唉，睇通噶，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问下金管局啊，陈总裁，喂，楼市是否系上升周期啦吓？啊，佢就话睇唔通，都几搞嘢啊！即系咁啊，你捉住个警察哥哥问一问佢，阿 Sir 前面支交通灯系咪坏咧？啊，佢就话睇唔通。唉，唔好玩啦，咁我请你翻嚟做咩嘢咧吓？唉，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已经排翻到康庄道桥底啦。启德隧道过海现时龙尾芜湖街，而东隧过香港咧，去到汇景花园嘅，咁啊，仲有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到电话机楼。走去新界区睇睇几条隧道咧，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继续车多，仍然枕住呢个沙田马场噶吓。啊，但系每日讲开呢个奥运咧，除咗令我谂起火炬之外咧，就系闪闪亮嘅奥运金牌啊！ 唔使谂啦，通亲眼睇好唔好咧？由而家去到6月6日中午12:00至晚上10:00咧，喺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嘅 L 1天幕广场就首次公开。开展出中国体操巨星杨威的奥运金牌出场战衣和珍贵相片等等，大眼妹我这么大个女都没有亲眼见过奥运金牌，今次真的超难得，所以我已经磨拳擦掌准备随时拍靓相了，最后揸紧车的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命令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日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喺新高中课程，我哋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同能力去拣科。读完中六攞到嘅香港中学文凭，喺香港、内地同海外都得到认可，俾我哋可以继续升读大学、副学士学位或者其他课程。咁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曾玉成讲句难听啲，叫政府晚年失节， 从来唔会对呢啲说话咧有啲咩压力嘅。 用个拉布嘅方式，我觉得此风不可长。 2015年梁生嘅政府一定唔容易做噶啦，都预咗冇蜜月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周容、林毓华。 8:38啊！唉，如果万分雅价嘅，边度有蜜月期 啊，万分瓦解又冇蜜月期 啦。喂，蜜月期长啲啲喎，大班。 嗰度系认识啊嘛。 啊， 蜜月系喂，情到浓时先有蜜月期啊，万分瓦解就可能。 咁 getting to know you 即系 系啊， 喂，大家都系第一日识个女仔就已经系蜜月噶啦。 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 万分瓦解就第一日识嘅啫。 喂，已经行埋啦嘛。 系啊， 即刻行埋。 咩叫蜜月咧？蜜月系由洞房嗰即系由摆酒嗰日开始噶嘛。阿哥， 即系结咗婚叫做 第一日 呢个经验咧，就阿周融啊丰富啲。 周融唔同，咪周融嗰啲已经预知咗蜜月期噶嘛啲。 咁啊咁样嗱，你阿大班嗱，呢个我哋又真系其实又系唔知点解大家又成日都即系走咗拖到边嘅。 听到啊，梁振英讲话， 哦， 即系有人批评梁振英话冇蜜月期，话好辛苦。 嗰个陈志思嚟嘅， 啊，个陈志思嚟嘅。 咁呢个系真嘅，不过 咁何来有蜜月期啫？我都冇得拣嘅，系嘛？ 那个蜜月期又唔系，如果你两个人完全唔认识嘅咧，啱啱认识而开始，大家系会知道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嗰段时间 我哋 系 被逼同阿梁振英喺埋一齐嘅啫，大佬。 唔系你被逼，你梗系唔开心啦。 咁仲有蜜月期？第二咧，全香港问埋晒七百万人，除咗罗范招芬之外，有边个识得梁振英系咩人嚟嘅？ 啊，咁呢个又有趣喎、啊。嗱，我又讲一样嘢俾你听， 冇人识佢噶，真系。 我又讲一样俾你听。 行走江湖咁多年，冇一个人走出嚟话我系梁振英朋友噶、啊。 有叫陈启宗话系。 陈启宗系老细嚟嘅，大佬。 讲个古仔俾你听先。 金主嚟嗰个系。 喂，讲个古仔俾你听先。咁啊，有次咧就阿陈志思咧就又系即系喺住嗰啲论坛度咁啊讲啦，佢话即系梁振英系个咩人咧？佢話我認識阿梁振英咧，如果我冇記錯，佢當日講就話應該係1990幾年嘅時候認識阿梁振英嘅。佢話其實我咧就即係係佢有行會一齊噶啦嚇。 咁冇做行會㗎，陳啟宗未做行會。 唔係我講係 陳志思。 陳志思有嘅，陳志思。 咁佢話咧，佢話其實大家都認識咗好耐啦。咁佢話其實咧到而家直到即係競選嘅時候咧，佢先見過阿梁振英嘅太太。你唔好话一齐，即系一齐去屋企食饭嗰啲，肯定未去过。咁你话咧，即系佢我系识得阿梁振英，但系系咪真系认识梁振英咧？佢其实我都有啲，即系有时都唔知道。喂，呢个人其实真系好密实啊，系冚冷乜嘢都好收得好埋嘅。咁啊， 即系香港嗰本书好难读嘅吓。 系啦，咁但系咧，阿陈启宗话唔知啊，你问阿陈启宗咧见过佢太太未啦？即系见过阿梁振英嘅太太未？ 佢太太英国住噶嘛？ 唔系喺香港。 咁埋啲细佬哥去咗英国读书之后咧，可能经常陪细佬哥读书。 咁样咧，咁啊齐继续话：，唉，咁我识阿梁振英太太嘅咁。咁你睇到咧，就其实梁振英可能真系一个咧非常非常密实嘅人。 嗯， 佢将佢自己私人嘅生活同公事咧，系觉得非常非常之开。 以前啲特务系咁噶，逢喺你做间谍做特务，你一定唔可以俾人知道识你屋企人噶。 吓、啊，系当然啦。 即系我讲紧啲特务啊，唔系讲梁振英噶。唔系又惹祸上身，而家我啲你喺 Facebook 咧，我啲听住我啲 fans 已经话大巴你小心啊咁啊！我而家讲紧系特务， 唔系啊，佢叫 你啊讲紧梁振英， 你我讲梁振英，你讲紧 我 讲 特 务，系咁啊咁啊， 好将两样嘢拉埋一齐， 啲 fans 啊叫你小心，叫你唔好咁多揾周融上嚟做， 唔系咁啊，梗系啦，佢担心我啊。佢话留得青山在啊！梁振英一定会对付我噶，个个都系咁讲噶。嗱，我啲朋友系咁讲，啊，啲 fans 系咁讲，我唔知佢对付我乜嘢。OK， 我有咩俾你对付啫？大佬啊，如果我俾人对付，我谂系人都知咩事噶啦。最好而家买重保险，总有人喐我嗰个咧，一定系梁振英嘅。 惊你啊！闹到佢脚痛啊！ 唉，唔好讲嗰啲嘢啦，不如讲下加租啦。嗱，如果大家听众咧有兴趣打电话嚟1872111，我差啲又讲881㗎啦。 嗱，我而家揸住呢个系文汇报嘅社论。喂，佢话公屋加租合情合理喎。然后又批评话而家呢个公屋租金呢嗰个系计算嗰咩可加可减嗰度呢，佢话你唔计埋呢个通胀呢就唔掂㗎，真係。 喂，公屋如果跟通胀就好大镬㗎、嗯。政府一样嘢做政府呢好紧要㗎。就要控制通胀、 嗯、 就唔係跟通胀嘅，即係寫呢篇嘢嗰个都係废㗎啦。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嚟呢、這个。佢、 嗯、 根本唔知道政府呢，全世界政府其实一样嘢。政府就要控制通胀㗎嘛。 可减就跟通胀去加，即系火上加油。嗱，我话未见过人咁去管政府嘅。阿周玉同唔同意啊？我应该，你应该唔同意噶。我讲乜？你应该，我讲东，你应该讲西嘅。赵继秋 唔系嘅，我都可能系讲即系东北向偏东嘅。不如咁讲讲先啊。嗱，琴日咧，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咧，就系即系今日会开会啦，就是、会讲呢、這个即系、就是、加租一成嘅。咁啊，有几个议员咧，有几个委员咧，有啲嘢讲法就咁。其中一位咧就话咧，应该系宽免租金一个月。嗱，咁宽免一个月咧，即系换句话讲，加 10%。咁啊，宽免一个月，即系换句话讲咧，你差唔多咧一年都唔使加噶啦，即系嗰年已经系冇咗啦，唔使加啦。 十二分一咪大概8%到啦，系啦。 咁啊，另外咧，有人又话啦，不如由房委会代缴半成加幅嘅金额，即系换嘅话咧，即系得5%啫。 系， 仲有个半成咧，就分两年加，即系换句话咧，实质嘅加咧就加2.5%啫。2.5% 即係好少嘅啫，咁但係呢，你要咁睇， 1000蚊加25蚊， 係啦，咁你要咁睇啦，到時新政府上場嘅時候呢，喂，咁我要威，我係咪將連你呢啲委員提嗰啲，我仲要做得更加好呢？咁如果係做得更加好嘅話，即係冇啦， 唔係兩種選擇，兩種選擇嘅啫， 係 一種就加多啲，即係加得唔夠，一種就唔加。仲要减， 咁你买边样啊？ 咁啊，梁振英， 你系梁振英，你买边样？ 一定系减， 系咯， 仲要减啊！跟住话俾人听，呢个曾荫权呢个鹌鹑政府无良，佢一定系咁做嘅。佢系踩住，即系你系踩人上嘅。 喂，大班唔系嗱，一嚟咧，佢上任之后，7月、8月都系由政府交租噶。 点解由政府交租？ 喂，讲咗啦嘛，喺嗰个财政预算案就讲咗啦嘛，嚟紧嘅7月、8月咧系政府交租噶嘛，呢个系曾荫权送佢嘅大礼嚟噶嘛， 咁跟住我仲咁你曾荫权送礼，咁、我梁振英咪好失礼 啊， 咪再送啲咯， 好 啊，即系嗱，周融结婚你又送，我啊见到你送嘢俾佢， 系你送大份啲添啦， 梗系送大份啲啦，你咁谂白送我唔送啊唔通？ 咁喂，如果你再送我都收噶， 你大吉利是啊你？ 唔系啊，上 嫂而家听 上一次你可以再，你话我又分两次送啊嘛？ 其实我好似你结婚，我送咗好靓嘅心机俾你噶。 系啊，我知啊， 嗰个就好贵嗰个。 唔系我知，我 嗰个唔系 TVC 心机嚟噶。 我谂住 嗰白色噶，有两个喇叭。 我谂住将嗰个就送俾阿 Michael 啊。 Michael 话唔要啊。 Michael 话唔要。 Michael 话大班。多谢你先啊，不过小弟咧， 多谢 Robert 咩？ 小弟要听你嘅节目，一定会自己买收音机以表支持。不如你送走周勇，当系俾大家嘅礼物咧，好过啦。咁我真系九点钟， 好啦，咁啊， 我十点钟， 我九点钟走啦。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区变四区，四区变翻两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哦！ 而家购买3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搵间咖啡 hea 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置，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啊！ 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掂、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2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2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周融、林毓华。 早晨，8:48啊！这个喺直播室里面仍然有周融喺度，我一定唔会送佢走，一定10点后先送佢走。啊，听众又可以打电话嚟嘅，唔使净喺 Facebook 度讲嘢嘅。嗱，而家有位听众咧就话咧，佢买咗好多部收音机啦，但系收得唔清楚。嗱，如果收得唔清楚咧，就真系非战之罪，唔关 DBC 事嘅。点解咧？政府推呢个数码广播出嚟。 咁我哋就大家夹钱，我哋嗰个网络系自己铺嘅， 系 就我哋香港电台新城同埋呢个 凤凰卫视 一齐出钱嘅凤凰 U 啊， 嗯， 嗱整好晒噶啦，嗱全世界嘅数码广播咧，如果喺大陆用数码广播咧，就五万火发射功率，欧洲咧就通常一般嚟讲两万火，最少都一万火， 香港咧？ 香港话俾你听咧，佢俾我哋就千五火，都唔紧要啦。我哋争取嘅系六千火，咁有啲地方咧而家俾到三千，有啲俾到五千。但我话俾你听，新界北区嘅同嗰啲老友记咧，青山啊， 嗯， 真系青山啊，我就嚟癫噶啦！一眼瞪眼几多火啊，周荣？普通屋企人住农屋嗰啲用几多火啊？ 六七十火啦， 龙屋都六七十火啦， 龙屋六七十火唔， 佢买悭电胆啊，悭电胆20火就100火噶啦嘛。 哦、okay, 我系讲紧，我系讲紧悭电胆啊嘛。 唔系，我哋讲紧 八火噶咋，大佬， 八火就八火噶啦， 等于40火。 嗱，系啊，你讲得啱啦，青山就俾我哋用40火， 真系40火啊， 真系暗过灯胆啊！你话点？你有咩可能收到啊？即系会收到，但系收得唔好咯。 哦， 佢成班咁都唔好话针对你噶、啊，个个台都系噶。 唔系 佢已经影响大陆噶。而家你 系啦， 呢个叫做电信管理局嗱，唔紧要。 因为信号系唔可以越区去噶嘛。 如果唔系你咁，你帮我定帮 我解释政策？ 我想问下你，你不如你出嚟啦，留翻周玉喺度算。喂，大佬啊，嗱，如果大家收不到， 你唔好走啦、啊。刘边话你千祈唔好走啊！ 如果大家收唔到嘅咧，唔系我哋等我哋五月尾，即系今日月尾全部铺好晒啦，因为佢有互相辅助嘅个、功能嘅。嗱，如果到时真系有咩地区收唔到，唔该你就投诉。我哋会有投诉嘅渠道话俾大家听。 投诉唔应该投诉你噶，因为投诉。 咪投诉我哋最好投诉埋港管局，投诉埋政府，投诉埋 OFDA 咯。 而家新局咧叫通讯局啊嘛吓。 唉，唔好理佢。 未方啊，呢个可能系新局，新局可能系未有的。 喂，其实我系梁振英，我又走去揾阿曾荫权噶咯。 吓， 你无端整个局，喂，你有问过我咧？其实， 喂，讲咗好耐噶啦，广播同埋通讯要捞埋个管理局。 咁我系梁振英就系曾荫权 啊。 乜你咁鬼背你唔知道一早系预咗我做嘅咩？你成日以为唐英年做你班友啊 ？I got you 。大班有样嘢我都要即系、要投诉一下。DBC 咧其实最大嘅问题就系你一入隧道即刻断， 未有隧道天线。 唔系啊，但系即系老实讲，隧道有天线呢样嘢系一个唔系好复杂嘅。 我话俾你听一 样嘢，钱 嘅问题 喺度好简单嘅问题嚟噶。 政府咧就已经喺立法会攞咗4000多万，今出年啊就会喺所有政府嗱，听住啊，政府拥有嘅7条隧道咧就安天线。 系。 但私营隧道咧就唔关政府事，佢话唔关政府事啊，即系私营隧道咧就冇网管嘅，而家开始知道。咁、如果咁讲，你唔好管开快车啦，啊，你唔好管双线cut车啦。 即系换句话讲，如果系私营隧道咧， 佢话 你 自己倾，佢话叫我哋自己倾啊。咁啊，跟住咧，你知啦，同呢啲咁嘅隧道倾 收钱咯， 狮子开大口噶啦，即系等于地铁一样咯。我哋叫地铁，喂，点解你唔教天线呢？以前咧 FM 问佢咧，佢就话好贵嘅， 过亿啊嘛，话 唔系好贵嘅 FM 系好贵嘅，而家数码咧就好平， 系 100万一个站， 嗯， 佢坐你嘥气，所以我都唔明政府推个数码广播出嚟做咩， 佢 根本唔配套嘅，我大佬 害你咯。 有排害咁啊！真系阴公你本真系，唉，讲翻加租有听众如果讲想讲加租咧，嗱，其实呢。其实大家觉得呢个加租呢真系一个有限的。但问题我觉得系嗰个姿势唔好。时机唔好。 时机唔好。 你喺呢个时候加租，大佬乜嘢都贵。而家你我想问下周荣、有乜嘢冇加价㗎你觉得而家。 冇。冇嘢唔加价。 不如有停机 票。 不如停机 票。机票冇加价。 机票都加。 附加费加。附加费。 唔系你千祈唔好要。 你唔好讲话有平机票卖，系讲紧冇加价。就唔好讲紧有。 如果你机票太平嘅咧，就代表咩咧？第一，代表你个班机成日都系迟嘅，分分钟起唔到飞嘅。 嗯。 咁老實講，你而家係要即係穩陣嘅，你咪要買啲即係貴少少嘅機票。 即係偏咩咩啦？ 呢個世界都係咁樣嘅， 即 係 一分錢一分貨。即係如果你買嗰啲 budget airline 嘅機票咧，咁你預咗，唔係你預咗就冇服務噶啦，冇服務其中一樣包括唔準死飛。 係。嗱，不过咁讲， 有啲人觉得去到就得噶啦嘛。 喂，不过咁，喂，讲翻个加租就 七十万公屋住户， 系啦， 九月加租一成。 嗱，你要明白一样嘢，即系房委会个工作咧，就佢要睇条自己条数啦。咁、房委会咁啊睇自己条数，梗系睇自己唔睇人噶啦。咁所以佢就话要加租。咁但系呢个咧个得唔得咧？佢而家系建议嚟嘅啫。咁、但系一定要政府话。咁啊，到话真系政府话唔话咧？咁呢一任政府一定系唔话嘅，一定系等下一任政府先话啦嘛。咁所以即系呢个系咪即系？ 嗱，我一答你个问题，点解房委会会搞唔掂？我一答你个问题，调翻旁边咧，有位听众啊，夏先生嘅。 夏生你好，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 早晨， 你好， 三位好，三位好， 你好，你好， 有周融、阿林伯、井伯。 系啊系啊，你嘅三把声我都成日听啦。 多谢多谢。 系啊，以前一路都追开噶啦。嗰阵时沙士嘅时候啊，大班成日叫人哋食维他命 C 啊，叫食一千嘅 CC， 两千嘅 CC。 啱噶啱噶，我而家都食紧二千 CC 嘅系。 啊，周融都我都好中意佢支持节目。 通常中意周融啲人就唔会中意我嘅呢样嘢，真系你一人格分裂啊！对唔住啊， 唔系各有各好咯。但系关于呢个 加租 系 有乜睇法？ 公屋加租嘅问题咧？我觉得加租是应该的、一几年加一次是吧，而且呢你公屋住户呢已经拿了这个福利的房租很便宜的、你想想那些住私楼那些住劏房那些还有两公婆有小老哥隔手隔脚供楼那些那些纳税人那些还要是吧纳宾税啊拿不到什么福利，佢但系你私人嗰啲住屋嗰啲加租冇人情讲嘅、系嘛？咁我觉得住一间公屋已经攞到政府个福利，而且你我请嗰啲议员啊落去睇下嗰啲公屋住户嘅生活条件，同埋新水埗土瓜湾嗰啲住劏房啊，住嗰啲农屋嗰啲情形睇一睇。即系我觉得佢哋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过夏生嗱，我就同阿周融可能有唔同睇法噶啦，因为听你嘅语气，你都系听阿周融多过听我噶啦。过去我点解反对加租咧？两个原因嘅，一个咧就喺而家通胀咁犀利嘅时候咧，政府加租咧系有一个好坏嘅带头作用嘅。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咧。我就觉得咧，作为一个市民咧，我哋唔好理隔篱个人攞到乜嘢，人哋住公屋有借数，我哋就应该争取翻自己嘅嗰个权益，即系争取喂政府起多啲公屋，等到多啲人咧唔使排队上楼，所有有需要的人都住公屋，我哋应该咁去争取，就唔好咧就话喂你啲公屋啲人啊好啦，嗱租又平啊，我哋又点样惨啊，咁样就分化啊社会，你知唔知啊？即系我哋要自己争取啊，唔好理人哋有乜啊，唔好羡慕嗰啲人，我哋去攞多啲翻嚟，啱唔啱啊？一齐去攞。 大伯，从你呢个角度去睇落去咧，咁啊加租又啱噶，加咗啲租啦，咁啊房主先有钱噶嘛。 房委会啊，佢当年卖领会啊，而家赚钱赚到笑啊，唔使交租都得啊，仲好过呢个房委会。 大佬大班，将嗰个房委会嗰啲商场交俾呢班屋嘴去管，有钱赚。啊！你又搵嚟讲啦，真系。 OK， 好啊，多谢晒，木嘴咯， 多谢晒啊， 多谢你啊。电话旁边有位潘生嘅，早晨，潘生 你好。欢迎欢迎， 潘生。 咁啊，老潘你好。 系，我对于加租嗰啲梗系反对啦。 你 有冇问题？ 你有冇住？你有冇住公屋先？ 我梗唔系住公屋啦。 咁你好啲啊？你即系要申报利益啊？ 梗系啦，我唔系住公屋，我 好。你居何在啊？ 啊！理据就即系好似依家呢个政府样样都加价，好似嗰阵讲加嗰啲咩餐厅又话咩廿蚊张嗰啲，依家全部都系加晒喺我哋嗰啲身上啫嘛。 哦，你讲最低工资系 咁嗰阵咧嗱，佢又话好多啲食肆执笠啊，又话呢样嗰样， 咁依家嗰个20蚊张又好似唔见佢出嚟讲。 张宇人咧讲乜嘢你都可以唔听噶啦。当年咧，嗱我又讲翻啦， 反吸烟啊嘛， 反吸烟。佢话如果反吸烟通过咗咧，咁啊香港所有酒吧啊、麻雀馆啊、桑拿就全部执笠噶啦。咁啲人咧就会北上寻欢噶啦。好啦。嗱呢条反吸烟条例咧就是、我提出嘅，几巴闭，啲人成日话我做议员唔好做嘢，嗱呢条例系我提出嘅。 咁、okay, 第二，跟住讲呢个食物标签， 系 佢又话如果你要食物标签咧，所有 supermarket 啲货架咧就冇晒货噶啦，跟住咧到呢个最低工资廿蚊张啦，就廿蚊张咧就话咧如果通过最低工资咧，40% 嘅食肆全部执笠，所以第二日咧呢、這个咁嘅廿蚊张噏乜咧？你就当佢咧讲反话得噶啦， 系继续讲，系潘生。 咁继续讲咧，我就即系想知道下咧，嗱，好似依家立法嗰个啲个关于拉布嗰啲问题，咁咧，咁嗰、那个嗰班民主党咧就全部都缩埋一边嘅，咁跟住咧就开嗰个闭门会议啦，咁嗰啲咧就话嗰啲民主党咧又话咩握手又话支持佢，咁我关于今年好似立法局选举咧，咁咧嗰啲民主派咧就肯定。就好多都入选唔到嘅，即系我一见到嗰班民主党咧，就已经都好憎嘅。即系但系咧，即系咁跟住咧，就好似对嗰个黄毓民啊、陈慧娴啊、长毛嗰啲咧，就一定系继续入到立法会喺度争取同我哋啲市民争取啲公义嘅说话。咁、所以咧，对于佢嗰班人咧，我就即系今年唔会。 好多谢你先吓、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9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房署建议根据公屋租金的可加可减机制，公屋会由9月开始加租一成，近六成的住户加租100至200元。公屋联会主席黄坤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加租与否应该由下届政府决定，又批评现时的公屋租金只是计算住户的入息变动，租金检讨机制是有缺陷，建议将来加入通胀因素计算。房委会委员蔡艾绵就说，加租的幅度相当难接受，他会在下午的资助房屋小组提出一个月的免租，令到加租幅度在 5.4%， 相信会令居民较易接受。后任的特首办主管罗范昭芬说，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会以理念、承担、能力和政治的能量作为挑选问责官员的基本条件，又说如果在招聘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上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宁愿悬空职位。罗范昭芬在报章撰文再次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等全体的司局长可以在7月1号上任，令到行政长官在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可以勾画清晰的施政蓝图。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接见到访的新界社团联会，双方是谈及双非的问题。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引述王光亚表示，双非问题最终应该用法律途径解决，估计特区政府下半年会提出解决的办法。王光亚又要求联会支持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架构重组建议，以及是支持下届政府有效施政。 他说呢，其实双非问题他们都很关注，对双非的问题呢，他认为呢就最终都应该用法律问题解决，咁先可以一劳永逸嘅咁样。佢估计呢今年下半年都可以解决得到嘅。佢就呼吁我哋呢要支持特区政府呢，就特别新嘅政府呢，要即係嗰个有效施政架构重组呢，佢都建议我哋呢支持啦。咁 美股是做好，道指同标普500指数升超过 1%， 纳指更加升超过 2%。八国集团峰会表明支持希腊留在欧元区，同埋采取措施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另外总理温家宝呼吁加强改善宏观调控，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都是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504点，升135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47点，升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15点，升20点。个别股份方面，上个星期五上市的全球最大社交网站 Facebook 在第二个交易日跌穿了招股价，收市报34.03美元，跌幅有1.1%。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三个主要指数里面，以德国股市表现最好，升近1%。布加利亚是发生尼克特制5.8级的地震，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的3点，震央位于首都索菲亚西北偏西23公里，震源深度有9公里，暂时未有受伤或者损毁报告。希腊的新民主党表示，由前外长巴科扬尼斯领导的细小政党自由民主同盟同意同新民主党结盟，在下个月的大选争取较多国会议席。新民主党的领袖萨马拉斯在结盟的仪式上表示，希望团结所有支持国际援助贷款协议的团体，避免令国家陷于破产、受国际孤立和被迫退出欧元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夹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76%。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一个封路措施啊，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九龙塘呢个希福道向翻联福道方向近呢个剑桥道嘅行车线啦，需要暂时封闭噶。上址实施紧呢个单线双程行车啊，去到上述地点咧，留意翻临时路牌指示啦。仲有啊，一宗啊交通意外消息嘅，加士居道向翻红磡方向近呢个公主道啊发生交通意外，车龙啊排翻去边？都几远噶，后边嘅油麻地停一场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啦，唔该吓。好，嗱嗱声走翻过对面，可以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现时咧就排翻呢个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维园落桥位，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咧，两边啊继续车多，管道口实施紧间封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咧，继续都系车多噶。现时去到呢个爱民村噶，嗱新光戏院咧，琴日就重新开幕，诶好似话听日仲有大戏上演添啊。唉，阿通就话应该逢礼拜三就唔好做大戏啦，交俾立法会嗰边啊开会。系啊，你知啦，好多议员啊同埋高官啊，哇个个出场好似大老官咁噶，好多动作噶嘛，而且嗰啲内容啊全部好似做戏咁做噶，系嘛，真系啱晒佢哋啦。好啦，一月翻嚟就喐啦吓，好，另外睇睇九龙区嘅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现时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排翻到芜湖街，咁至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继续排翻去欣怡花园嘅，咁啊新界区私隧加埋达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啊蛋妹啊，有时睇啲超现实主义嘅展览咧，哇，有时真系未必谂到个作者画家嘅概念系咩嘅，啊不过就俾人咧。好多幻想嘅空间啊！ 冇错啦，通啊，睇嘅人有好多幻想空间之外咧，其实画家都充满创意噶。好似由而家去到5月26号朝七晚七嘅时间咧，大家可以去到鸭脷洲利兴街10号港湾工贸中心307室咧，第一个超现实主义展览啊！呢个画家咧，好咧用点滴同埋口颜料嘅方法嚟画画，由构图啦到上色，全部出乎你意料之外啊！如果大家想 feel 下咩叫新奇同埋神奇，记得嚟欣赏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我是开心发行人的梁继章，如果近排你需要人鼓励的话，你就一定要看世界经典 Annie 音乐剧了，看看孤零零的 Annie 怎样鼓起勇气克服困难，怎样由住在孤儿院都成为豪宅的主人。 Annie 音乐剧5月31号香港演艺学院隆重公演。 老公，为什么你懂整溏心蛋给我做早餐的？ 我用了 TGC 煮食炉，它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什么都行了。 TGC 时刻多点心思。 见到咁猛嘅火，你会唔会去掂啊？见到咁毒嘅蛇，你会唔会去掂啊？呢啲咁危险嘅嘢，你都知唔掂得？吸食可卡因同冰，比佢哋仲危险。失眠、抑郁、被迫害妄想、精神错乱、冰疮、鼻腔受损、心脏衰竭、脑出血，甚至死亡，后果咁严重，你仲会唔会掂？企硬，剔嘢衰硬。 曾玉成讲句难听啲，叫征服晚年失志， 从来唔会对呢啲说话咧有啲咩压力嘅。 用个拉布嘅方式，我觉得此风不可长。 呢五年梁生嘅政府一定容易做噶啦，都预咗冇蜜月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本台立场。 9:09啊！直播室仍有周庸、林毓华同埋郑京翰嘅。嗱，香港最紧要的一样嘢咧，就系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嘅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言论自由、表达意见嘅自由。所以喺中国嘅黄土地上边咧，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六四咧就有烛光晚会，有游行，有呢、这个表达平反六四嘅自由。嗱，海洋公园咧就搞啲小意思。搞出乜嘢都系想甩水嘅啫，咁就唔使讲噶啦。整咗叫有个水族馆啊，水族馆入边咧有个海洋奇观，咁啊整咗个小型嘅屏幕啊。呢个小型屏幕我哋做咩咧？即系如果你捐钱咧，好简单嘅啫，你就可以留个名。咁有啲人咧就去搞鬼嘅，逢真呢啲嘢一定有人搞鬼噶啦。乜嘢个人嘅嘢都会写落去噶啦。我谂啊。各施各法，即系好似搞嗰啲咁嘅车牌咁，乜嘢、都见到嘅你吓。咁、有人咧就无端端咧就整啲平反六四啊、天安门母亲啊、七一上街啊，即系呢啲咁啊释放刘晓波啊，啲变一个表达一啲啊，即系政治意识嘅字句上去啦。啊，点知咧海洋公园真系叻啊！原来佢唔系做海洋公园嘅，佢系做政治审查嘅。所有一律呢啲政治敏感嘅字眼咧，或者政治唔正确嘅字眼咧，一律咧就话对唔住啊，你打嘅名咧啊无法显示咁。于是有人就话喂，你海洋公园究竟系咪搞政治审查啊？咁啊，明报咧啊就打电话俾海洋公园啊，咁啊。但系咧，海洋公园惯咗噶啦，啊，过去都系噶，你问佢乜都唔认噶，啊，所以咧就话咧，啊，唔知道，啊，又或者职员咧，即系希望咧，将啲焦点集中喺保育，嗱，咁管理层同政府对呢件事都唔知道，咁点解佢又话啲职员啊，希望将个焦点集中喺保育，啊？咁啊，而家好似话咧，将会撤销呢个做法。嗱，如果大家今日去海洋公园嘅话咧，我喺度呼吁大家啦，啊，入去试下呢啲所有有禁忌嘅字眼，全部打入去睇，今日出唔出到嚟啦？出到嘅又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出唔到又话俾我哋听。啊，再唔啱咧，啊，而家有啲新意思就可以喺 Facebook 度留言嘅。嗱，再呼吁一次啦，所有去海洋公园嘅人，嗱，第一，我做好事噶。帮海洋公园筹款噶，你唔捐钱你唔打得噶。嗱，咁你捐钱，咁你试下打下呢啲佢话唔俾嗰啲咯，再谂啲新鲜啲嘅嘢咯。咁睇下佢啲审查嘅程度去到边度咯。 有理由噶，呢个海洋会咁做，因为今年叫香港创意年啊嘛。你只喺内地啦，有好多禁忌，好多字句唔用得，所以佢哋要用唔同嘅方法啊嘛。咁啊，睇我哋香港嗱，万一佢当佢真系有啲咁样嘅系监管嘅，就睇我哋点样用方法咧，系去。将嗰个信息变咗佢，但系仍然咧睇佢又睇得明白啊！ 唉，即系海洋公园唔请你去做公关咧， 请得起我咩？ 系嘥鬼咗，海洋公园大把钱啊！ 真系 大把 錢、啊。咁我要肯服侍市主席先得噶。 嗰叫市主席咩？ 唔系咩？ 姓志文啊？ 姓志文，点解叫佢市咧？ 咁咪市咩？ 姓斯文 啊嘛 ，Alan 斯文啊嘛，Alan 斯文 啊，佢讲英文， 即系你自己走去帮人翻译个名，人哋中国人嚟， 中国人嚟嘅咩？ 入咗籍噶啦， 加拿大籍， 而家仲入咗中国籍啦，大佬，本来就行会嘅， 本来入户籍就知，我谂 本来 谂 住做行会嘅，所以即刻申请入中国籍，搞掂晒之后咧就入唔到，唔知点解，但系而家咧佢又喺度叫紧户噶，嗱呢条友咧乱斩权位。做咗海洋公园九年㗎喇，已经违反咗三条六个原则㗎喇。 六年就要射㗎喇。 佢而家仲想唔走啊，赖死唔走喺度哀緊啦，梁振英嗱呢条友都算厚面皮㗎。选举期间呢佢係支持唐英年又唔落错飞。我諗唐英年可能啦问下周庸可能知啊。可能应承咗话如果佢做咗特首呢就俾佢破例继续做12年㗎喇。第再三年㗎喇就12年㗎喇。咁但而家梁振英做咗呢好尴尬。咁所以咧，佢而家要邀功，嗱，佢即系咧做埋啲咁嘅嘢，我担保呢个系盛志文啊，做出嚟嘅，因为佢有所求啊嘛，一个人有所求啊，自然要投其所好噶啦。我认为佢咧就要去讨好梁振英，咁所以先搞啲咁嘅嘢出嚟。 不过 仲争一样嘢未整出嚟，嗱，我担保就系大家海洋公园试下，提名邓小平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我担保啊，嗰啲纸打到爆灯啊！咁啊，周庸你点睇啊？ 我觉得第一样嘢咧，即系我谂有呢啲咁嘅嘢咧，就梗系有啲字咧，就系敏感字咧，就系封咗嘅，系删咗嘅，即系譬如粗口字啊，即系啲乜街啊嗰啲咁嘅字一定系封咗嘅吓，一定有一句号嗰啲一定要封咗。 咁咪用英文字代表咯 ，P 乜啦又可以。 系啦系啦，即系你话 P 加个另外嗰个 K 字，咁嗰啲得唔得咧？咁我真系唔知，即系我怀疑一定系有啲咁嘅做法嘅。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将六四啊、八九民运啊，咁你话共产党下台咧就封咗，咁我其实我就唔知道究竟佢系。封咗共产党啊，定封咗下台咧？咁如果你 唔系啊 ，如果你嗱，咁你我又会怀疑，究竟梁振英咁或者曾荫权 系 郑大班咁嗰啲会唔会封咧？咁又可能唔系噶，可能共产党封咧。咁如果你打共产党万岁，咁嘢又出唔到噶。咁究竟系乜嘢咧？嗱，呢个有啲有趣嘅问题嚟噶。咁大家咧继续可以咧打电话嚟1872111 1872111咁打嚟啊，同你倾下偈啊吓。咁我哋都会揾下海洋公园睇下佢点样答呢个问题。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翻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ulink 10万，可能系全世界最新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u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周庸、林毓华。 9:16，电话系18721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我就喺度呼吁咧，今日或者之后日日去海洋公园嗰啲老友记咧，入到去咧就真系我帮海洋公园啦，真系捐钱啊！一定要去呢个水族馆嗰度捐钱。就寫多啲嘢落去，譬如話反對15条 C 14局啊反對公屋加租啊反地產霸權啊仲有咩反對嘅全部寫晒落去啊，或者反對周庸嚟 DBC 啊全部就喺嗰度寫，睇下有咩睇下撳乜嘢囉啊，就支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睇下寫唔寫到落出去啦。喂，佢一黨專政唔得喎，我支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咧，如果我打咗落去出唔到嚟咧，我就走去投诉啦。 唔系应该系我怀疑， 我走去投诉啊！ 我 怀 疑 咧， 佢可能系唔会咁多个字嘅，可能系 一组 一 组 一组组字嘅，可能系真系共产党嗰三个字已经 就根本出唔到噶啦。咁我如果支持共产党，我先用支持共产党 得噶啦。 喂，咁咪政治不正确咯？ 系啊， 我支持一党专政， 咁而家都唔系政治正确唔正确，佢唔想孭镬啫嘛，吓 唔想孭镬嘅原因就系因为呢个咁嘅盛志文，佢想继续。啊！做海洋公园嘅主席啫，我又唔明佢点解咁恨做海洋公园嘅主席。 喂，但系咁喎，大班难啊！我又真系唔系话即系支持唔支持。 佢做得好啊嘛，你准备话 嗱，佢系话佢真系做得几好。 佢行云医生医病未？ 系我知 道，其实佢嗰啲嘢咧， 阿 飞林 做 晒 噶啦， 个年代咧定晒出嚟噶。佢 但系有样嘢嗱，有次我去海洋公园同埋佢一齐啦，一齐行啦。 嗯 个奶粉事件之后， 真系乜嘢事件之后， 奶粉之后， 但系你见到盛志文真系一个好奇怪咧，喺海洋公园行咧，嗰啲内地游客咧，第二度啲游客咧，佢真系仲犀利过刘德华噶，行两步就有人截住同佢影相，啊，我同你影张相好嘛，熊猫先生， 扮鬼扮马， 唔系佢叫做熊猫先生，内地嗰啲同胞叫做熊猫先生。咁有啲外國嗰啲人都要揾佢同佢影相啊！佢真係好紅㗎喎、 我話俾你聽啊，以前 咁啊簽咗做 icon 咪得囉， 以前 即係代言人 係囉， 唔好做主席， 唔好 做代言人係。 以前用菲林時代呢就冇咩人叫你影相嘅。我話俾你聽，以前用菲林嗰時啊，因為曬 曬相貴㗎嘛。 而家拿住個 iPhone。啊！拿住个数码相机，乜嘢都影啊！攞碟送人，而家上台啊！攞碟送埋嚟又影， 唔好食住啊！ 又影呢、這个，又影嗰个，影喂影完好快 delete 咗噶啦，跟住摆落垃圾袋 啫。咁大哥， 你开心啫， 感 觉 良好。 唔 系咁你都要， 但系佢系好 popular。 咁你要即系咁讲啊！ 但问题系有制度啊嘛。如果嗰份工大家讲明系做六年就六年，即系老实讲，你一定要识得落台嘅。即系做人系要咁啊！你唔可以破坏个制度。咁而家已经破例俾你做咗九年。喂，不如你卖咗佢啦，不如倒翻转头叫成志文收购呢个海洋公园啦，咁咪做一世咯。 咁啊，我谂佢又唔会做一世。 嗱，佢自己嘅档嘢佢又唔理。嗱，佢去兰桂坊咧，佢不如晚晚企喺兰桂坊扮鬼扮马，好过喺海洋公园。 咁、那个问题就系咁样。嗱，如果你讲紧佢抌时间落海洋公园，仲抌得多过嗱自己当生意嘅时候咧。咁你边度揾啲咁嘅人做啫？ 大公无私啊！ 家私仔光， 唔系你咁你边度揾？仲揾我咁嘅傻佬，自己生意都唔理，就顾住你嗰档嘢。咁第二，你又再谂，喂，起几间酒店，再做咁多发展嘅嘢，真系要即系摆心机落去做噶嘛？系冇错，陈南禄当时即系扭转咗佢。你话行运医生行，即系吓，即系医病尾，系冇错。但系你都系摆咁多精神落去啊嘛，咁呢个你又要即系要明白下，好你话唔俾佢做咁，问题又去翻嗰样嘢啦，有几多人肯即系、就是、肯咁搏嚟同你做咧？吓、呢、這个又真系好难。 喂，咁我想问啦， 真系好似冇。 嗰、那个 C.O. 做乜嘅咧？咁样 吓，执行咯。 喂，咁系咯，咁、那个主席咁落力，咁、那个 C.O. 系咪佢系咪就 系 可以悭翻啲力？ 其实咁样讲啊。而家你知啊，而家香港要去到一个阶段咧， 啊， 就是、你系要有好多政治力量先可以做到嘢。咁、 嗯、 你话盛志文有冇政治力量啦？哇，谂下你谂先啦，大巴头先都讲啦，啊，佢系撑堂，跟住啊梁振英又揽头揽颈啦， 冇紧要噶， 咁你去啫，咁你又有即系政治， 好识捞噶， 咁你有政治力量啊嘛，你先可以搞到啊嘛。 呢个老友记， 你系咪我讲埋先？你话起酒店。即系见山过山噶，大佬见佛杀佛噶，你会咁容易批地俾你嘅咩？咁你话边个可以搞得掂政府肯批地俾你啊？ 喂，佢起酒店都喺翻海洋公 园。系啊，我知啊，但你又喂，又咁佢又佢落收你几钱地价？ 盛志文咧就好醒嘅，嗱，当年董建华做特首嗰时咧，佢又同董建华两兄弟，到曾荫权做特首咧，佢又突然间同曾荫权有 brother，咁跟住呢而家就真係睇佢有冇本事啦。呢次係对盛志文一个好大嘅考验。一个百毒不侵啊，有呢个金光罩罩住个身嘅梁振英。如果呢个咁嘅番鬼佬都可以埋到佢身嘅呢，我就寫个服字。 又话人哋番鬼佬，咁你话人哋入咗籍中国籍。 我始终系番鬼佬。我今日讲国籍，我讲人种。啊，对唔住。係两样嘢嚟，国籍同人种係两样嘢嚟㗎，林毓华。OK 。 但问题呢，我都是对郑志文很不满的。为什么不满呢？第一，海洋公园呢是政府的，即其实就是 马会 给 钱但是就是政府福地最重要。其中他一个成立的目的呢，就是以教育，即是 educational。而家呢佢呢就不务正业。点解呢？而家佢将啲入场券係奔道咗嘅。我一直反对呢样嘢嘅。我就觉得呢，喂，如果啲細佬哥想入去睇海洋生物嘅，咁你咪有将海洋飞埋囉，我唔去玩机动游戏得唔得？而家你知唔知呢，係教育呢就变咗去补助啲机动游戏。大佬啊，又要加价。 我定係大头 加价又要赚钱。仲有啊，佢起酒店，你知唔知佢点解要加价？佢话因为佢起酒店就要钱，要投资，所以要加价。喂，大佬啊，你有冇听过人做生意？譬如周融以前间耳靓汤，佢话我而家要扩充啦，每碗汤加 10%， 你嗰啲人仲去唔去饮咧？冇人会帮衬你噶嘛，大佬，你咪 港铁都系咁噶， 抢咯， 我要加加呢、這个帮你忙场收钱啦。 港铁加都唔啱噶，乜都唔啱噶，你啲成本点样转嫁喺个乘客度？嗱，仲有一样嘢嘛，个问题，将来酒店起好啦，赚钱嘅时候你咪减价先。谂都唔使谂，开咗之后加冇减，有冇听过嘢有减价？之后问周融佢咁叻啦，佢都噏唔出有咩会减价嘅， 谂唔到。 唔系有咩减价，冇嘢减，咁俾呢啲人加亲乜咧，都会冇得减嘅。所以地铁又唔可以加价，啊，公屋都唔可以加租，啊，海洋公园咧就更加唔可以加入场券，最好系分翻开两条。 我谂咗又系减价嘅， 乜嘢？ 流动电话咯。 喂，那个竞争嘅原因啫，就嚟喺度玩紧啦。本来系无限上网嘅，就嚟有限啦，有限咪即系。 咁我又想问你啊，林老师，林老师，咁咪而家我哋有迪士尼， 系 有呢、這个即系海洋公园， 系 咁系咪要整多第三个翻嚟？咁啊三样争啦，咁先有价减咯。 喂，我系赞成噶，我老友记张坚庭导演，当年咧我同佢一齐去见阿何志平局长， 系 张坚庭有个好好嘅即系好好嘅建议噶， 系 喺香港搞个功夫嘅主题公园，我哋有大把嘅材料噶，真系噶，可以做噶呢、這个，有晒知识产权喺香港啊，好嘢嚟噶。 做咩啊？ 功夫主题公园啊，喺大屿山啊，得唔得？ 边个去啊？ 边个去？游客去咯。 边个搞啊？ 集资啦，一齐搞啊！ 又搵政府攞钱， 唔系点啊？ 又搵政府攞钱、 哎，你都话佢有几千亿喺度啦。 梁振英过嚟派俾啲穷人噶，留翻、派俾你咩，大佬？ 喂，主题公园赚到钱，咪更加多啲钱派俾啲市民咯。 你选举嘅时候支持边个噶？ 我支持边？我两个都冇支持啊。 咁你冇资格， 我有票啊，我有票投咩？ 唔使㗎。 千二票你有冇啊？ 唔使有票㗎、你肯为阿梁振英效劳就得㗎啦。咁你又唔去帮阿梁振英。 我点解要帮佢啊？ 你点解帮佢？你想搵食囉。你想搞。 而家个搵冇冇食搵 啦。你想搞功夫。 而家个开饭有问题咩？ 你想搞个功夫主题公园。 唔系我想搞啊，我系话俾你听。呢、个好嘅题目，张坚庭导演啊。 唔系，我谂嗰个最大个问题、就是。 张坚庭有落错飞啊。佢走去帮阿唐唐啊，教人讲嘢。 唔系，我谂最大个问题就话咧，如果你系香港，即系喺譬如喺第二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叫做功夫，即系有个 Harry Potter， 哈利波特嘅主题公园。 唔系呢个我哋原创 啊嘛，搬过嚟噶， 等于系海洋公园都系，都系凭空出嚟。 呢条友啊讲少一句，佢讲功夫电影咧、就可以开一个话题。功夫就要翻去少林寺噶啦， 功夫电影系讲 咗噶啦。咁你即係搞影城啫， 唔係影城，你都話主題公園。 主題公園咪即係好似娛樂 Studio 咁咯。即係少林寺主題公園。 係啊 ，Universal Studio 佢就咁咩咧？佢就 搞片場嗰啲， 嗰啲咪即係片場咯，即係 唔係片場， 即係俾啲人入去睇人拍戲，睇人點樣飛嚟飛去。 即係嗰啲咩忍者文化村嗰啲咁嘅東西係嘛？即係嗰啲咁嘅嘢係嘛？ 喂，你又開叉筆啊！無端端講功夫，人哋講緊海洋公園鬧緊佢政治審查，你咧你係咪真係幫海洋公園做公關㗎？劉德華，你兩個都係嘅，懷疑開始。呢個幫阿陳志文，嗰個幫海洋公園。 我唔知有幾多年冇去過海洋公園 啦。喂，而家講緊啊！个政治审查，所以而家都系讲紧个创意咧，留翻啲创意啲听众，得闲去海洋公园捐啲钱俾佢使啊，但系一定要玩残佢。 嗱，嗰啲钱咧就真系要嚟做呢个海洋公园嘅保育基金嘅。 喂，但系如果我写个名落去，嗱，我系捐钱人啦，你有 commitment 俾我噶，嗱，我而家有 个石头你， 我而家提议啊，唔系我而家提议， 如果我入咗去，譬如咁讲，林毓华入去摆咗$50入去嘅，就写林毓华。如果出唔到嚟咧，可以问到回水嘅、哦。嗱，我真系啊，嗱，而家我觉得最好嘅办法咧，就走入去写平反六四啦，啊，结束咧党专政啦，所有出唔到嘅嘢啦， 拉布有理啦， 啊，咁啊走埋去咧就话，喂，我就捐咗钱啦。我写个名写唔到，唔该你俾翻钱我。 哦，佢一定唔俾钱你。 排队攞钱， 佢一定会话俾你听。排队攞钱，话俾你听，你写个第样啊？ 冇啊，我名就叫平反六四，咁我点写得咁样啊？ 佢都话俾你听平反六四。 你攞个身份证， 我名叫平反六四啊嘛。 攞身份证睇下，叫平反六四。 我话俾我听，要睇身份证，我要睇身份证，我唔俾你，我偷渡嚟嘅，我冇身份证嘅，我坐大飞嚟嘅，得唔得啊？我啲钱系咪唔要先？ 陈光诚都有护照出国啊？ 系咪唔要先？我问你啊，系咪冇身份证就唔准捐钱先？你系得，你写低得噶。 唔系， 咪得咯，回水。 系回水， 而家於就嗌回水，就咁简单，冇嘢啊！去海洋公园，环住海洋公园都系玩噶啦， 系 玩铺劲噶咯，玩铺劲噶咯，玩创意咯， 系 啊，玩发烂渣咯，喂，你政治审查啊嘛，啊，而家打电话俾海洋公园都唔敢回应，啊，佢唔敢回应，唔敢， 佢唔答你啊， 到而家都未打揾到人啫，真系唔敢回应啦，匿鬼埋啦，梗系话开会啊。啊，冇嘢好讲啊，诸如此类噶啦。嗱，我哋听众 通常咧就会用电邮或者用传真答复你啊，文本答复你稳阵啲啊嘛。 佢识写字咁啊，你班人，我从来未见过一个公关写到一篇稿咧，系真系咧系中文嚟嘅。啊，如果写中文咧，就是、英文写中文；写英文嗰时咧，就中文写英文。所以呢班人咧就中文又唔通，英文又唔通。 哇！你变咗去闹公关， 我对啲公关 系 冇乜兴趣。 闹周围系啊，乜都 冇啊，都系想啲听众打话嚟嘅。 一八七二， 我从来做唔到公关嘅，你咁白痴嘅，公关得罪晒全世界，净系整佢做公关，你傻噶你？ 系听新闻先，系。 B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房署建议根据公屋租金，按照可加可减机制，公屋会由九月开始加租一成，近六成的住户加租$100至$200。在港台节目上，公屋联会主席黄坤说，加租与否应该由下届政府决定，又批评现时的公屋租金只是计算住户入息变动，租金检讨机制是有缺陷，建议将来加入通胀的因素计算。房委会委员蔡艺绵就说，加租幅度相当难接受，他会在下午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提出一个月的免租建议，相当于将加租的幅度拉低到5.4%，同时都可以避免破坏机制。一名速递员遗失屯门裁判法院三宗警方及海关案件的档案，警方呼吁市民提供资料。一名31岁的速递员上个星期五在屯门裁判法院带走档案，随后在区内多个地点收发其他的邮件。他晚上回去安定村的住所，发现遗失再有多份文件的黑色环保袋，星期六到屯门警署报案，警方派员搜查在速递员的住所附近，找回部分的文件，但就未找到三宗案件相关的档案。警方呼吁沉获档案的市民致电6148-1870和屯门警区重案组联络。港股是高开，恒生指数高开139点，一开市恒指已经重上19000点的关口，最新是报19061点，升138点，而国企指数就高开80点，现在是做紧9677点，升95点。后任的特首办主管罗范招芬说，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会以理念、承担能力和政治的能量作为挑选问责官员的基本条件，又说如果在招聘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上没有合适的人选，就宁愿悬空职位。罗范招芬在报章撰文再次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政府架构重组的方案，等全体的司局长可以在7月1日上任，令到行政长官在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可以勾画清晰的施政蓝图。 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北京接见到访的新界社团联会，双方是倾到双非的问题。新界社团联会会长梁志祥引述王光亚说，双非问题最终应该用法律途径去解决，估计特区政府下半年会提出解决的办法。王光亚又要求联会支持梁振英的架构重组建议，以及支持下届政府有效的施政。 他说呢，其实双非问题他们都关注，对双非的问题呢，他认为呢就最终都应该用法律问题解决，咁先可以一劳永逸嘅咁样。佢估计呢今年下半年都可以解决得到嘅。佢就呼吁我哋呢要支持特区政府呢，就特别新嘅政府呢，要即係嗰个有效施政架构重组呢，佢都建议我哋呢支持啦。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73%。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返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好啦，望返港岛区嘅返工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短返啲㗎啦。现时排返去个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洪隧加埋落中环，哇突然加长嗰隻啊，排返去北角码头㗎。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到管道口，继续实施緊间风㗎。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龙尾就显示到啦，现时去到呢个海港政府大楼噶，系啦，以海洋做主题公园嗰个保育基金，话捐完钱俾佢咧，留低敏感嘅名词又话唔得，喂，咁大佬话我姓陆嘅，即系陆永嗰个陆叫做阿四，六四捐钱俾你又得唔得咧？喂，天安门母亲唔得，咁海旋门母亲又得唔得啊？唉，冇计啦，人哋海洋为主题啊，所以特别注重呢个河蟹噶，系咪啊？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到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油麻地停车场，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呢分钟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大妹人呢排咧 3D 二啊真系停不了啦吓。套套戏都话要加啲 3D 先安乐噶，估唔到咧呢个画展都有 3D 噶。 阿通，而家香港做咩都要与时并进噶嘛，好似由今日开始去到5月28号朝早11点去到晚上10点咧，嚟尖沙咀广东道3号就可以睇到个中国艺术家郭飞嘅个人作品展啦。佢嘅作品犀利啦，全部都系 3D 油画同埋艺术作品。大眼妹咧见过一幅白兔仔嘅作品啊，喺 3D 嘅效果之下咧，即头觉得个白兔仔同你 say hello say hello 咁，好得意噶！大家真系多多支持啊！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创办面试青云路课程，是根据孩子的心理成长，针对各幼稚园和小学的入学需要而编写，不会只是着重面试模式，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幼儿成长的修养和独立处事能力，和家长携手带领幼儿创造更大的学习空间。课程查询热线 2626-9720。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喺马路上踩单车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系大型车辆嘅司机随时睇唔到佢哋，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嘅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系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周庸、林毓华。 话就18721111，时间就9:37，坐喺直播室咧就有阿林伯、周老板同埋我郑经翰。喂，嗱，周荣，你又出过呢个教科书啊？ 系做 咁好捞嘅嘢，点解你唔做咧？突然间 嗰时系星岛集团啊嘛，系嘛？ 咪自己做啊， 自己收尾自己做。不过我觉得教科书唔系一个好容易做嘅行业。赌博性甚重。大注下注要大，但系咧你可能系蚀，即系嗱你即系简单讲一样嘢先啊。你下注你要挨大概两年几出一套书， 系， 但系到送审嘅时候，如果你唔得嘅话咧，过唔到关嘅时候咧，你血本无归，或者你送审完毕，你又系过到关，但系譬如有五六套， 学校可以唔用你噶， 学校可以拣噶嘛。咁咧，其实喺大部分嘅每一科目嚟讲咧，大部分都系咧，梗系一科一本书咧就系得天独厚，差唔多赢咗打六七成嘅，剩翻嗰啲有两三套咧，就每个打10% 啊，10%+啊。 咁但系个个都希望做嗰个系领导者嗰个位置啦。 咁但系你要咁睇啊嘛，如果你计一套书要出嘅时候咧，可能有十个人一齐去做嘅，有六套书批咗，有一套系赚大钱，有两套系唔使蚀嘅， 其他啲可能就 其他死晒啦。咁你将佢成个行业，即系嗰套书加埋晒成咧，其实可能咧个投资额同埋嗰个回报率咧，系真系低到系少过几个 percent 嘅， 即系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咁唯一咧就系话你一定要搏，你系中头奖，你中唔到头奖你系死梗， 即系你话张五常去写经济咁你就点啦？ 唔系咯， 唔系 死梗啊， 唔得， 系啊，死梗啊， 因为咧，其实嗰个唔系话你边个写得好唔好啊，而系因为嗰、那个即系嗰个即系个 syllabus 咧， 系啊， 嗰、 那个 课程啊， 课程嘅内容吓， 佢讲得好， 佢咪有街拉 嘅，嗰啲街拉系好像凤又像花嘅，咁你写出嚟嘅时候咧，佢解释俾你你唔得咧，佢又唔会话咧点解唔得， 即系 总务 接批你条命咁，即系发生咗就知点解啦， 系啦、啊，你过咗后你就知，哇咁准嘅，咁啊点解咧咁啊？ 咁其实即系换一句， 父在母先亡嗰啲咧， 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就即系话咧，香港啲教科书唔系所有学校用一套书嘅， 唔系， 系任佢拣嘅。 系啊， 即系有选择嘅， 有选择。 学校嘅课程咧，每一科目嘅科目主任咧，可以带动佢讨论吓。 以往咧，你讲紧大概系三四十年前嘅时候咧，就好多学校咧就系俾校长拣书。咁当时咧 下放咗嚟噶， 吓就已经即系搞到即系好多即系贪污啊嗰啲咪，亦都拉过一轮嘅 ICAC。咁但系跟住而家咧就摆晒落去俾 panel， 即系学校嗰、那个即系嗰个科目嘅主任。咁、那个主任唔系一个人噶嘛，系成班一齐，即系一二三四五六或者 form one form two form three form four form five form six。咁啊每一个都有份一齐坐喺度拣，然后就投票，然后最三尾 智慧啦。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即系嗰个即系贪污机会就好低噶啦。咁变咗咧，就大家拣嘅时候咧，就你有四套书、五套书，但系你又唔知道对方点。到最收尾嘅时候，大家先至即系一人拎一只牌出嚟，打出嚟嗰只咩牌，咁得一个赢嘅。咁你其实喺个行业嚟讲咧，就系、是、做下咧，就变咗系得翻几间大嘅，即系因为佢有啲赚钱，佢就系有得挨。但如果你 电影公司咁啦，拍十套戏有一套赚 冇错啦。咁如果你系，即系独立嗰啲咧，但系如果你咁话，你独立片你我拍套几百万嘅啊，你好似赢得好尽嘅，咁你叻啦。但系教科书难嘅，因为你可能系即系譬如你我写书，我都对呢科好熟悉。但你要成个配套请埋晒咁多人，又要即系搞咁多嘢，又要画画，又要整乜整物嘅咧，影相啊样样咧，其实嗰个系可能即系唔系一个好嘅投资嚟嘅。 咁其实问题出现咗就系点解我哋唔可以系用standardize 即系标准化，全部用一套书嘅咧。 吓嗱，净系用一套书系得嘅，但系一定咧，嗰套书系边个咧？如果你话系用净系俾一个某出版商咧，咁啊官商勾结啦。 咪就系科学啊、数学啊嗰啲 一样噶。如果你话俾任何一间即系牛津定乜嘢，咁啊官商勾结啦，系咪一定唔得啦？咁你话啦，除非就政府出啦，咪好似有啲好多地方都系政府出书噶。咁问题就是香港咧，如果你话政府出教科书，哦咁呢个咧，可能喺个政治上咧系唔可以接受嘅嘢啦。 咁但系科学可以噶，数学可以噶。嗱，呢个第一我质疑嘅地方就系、是，第二样嘢咧，喂。 点解年年要改教科书？我就系唔明呢样嘢。嗱，我当拣咗呢套书，今年化学方温系读呢本嘅，点解出年唔系读翻呢本？点解要买新书咧？我就 大 概 咁简单道理。 作为家长咪，我梗明啦，咪俾啲有掠水咯。 系咯，咪就系咯。 但系问题就点解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老咧？我哋以前读书啊 ，pen and a man， 所有人都系读嗰本英文书噶。 唔系啊，跟唔跟住我改咗做 a pen and a man 咁啊？ 唔系，我唔明点解要改教科书，我就 唔 明白。 唔系嗱，咁样嗱， 尤其是 science 啊、math 啊嗰啲改啲做咩？ 我试下，即系我嘅了解，讲讲俾你听啦。有个行里面有一啲教科书嘅公司呢就几多改书嘅。但大部分呢譬如我自己做嘅时候呢我係奉旨唔改书嘅。因为呢你做一个版呢其实係贵嘅。咁你做个版的时候呢如果印嘅时候譬如今年即係印咁譬如我每一年係卖五万本咁先算啦。我印四年我唔改我买印四年。我二十万本同埋印五万本个价钱係真係争好远。 即 係 扣淡咗啦就 扣 淡咗一样。 係啦冇错啦。咁即係换句话讲呢如果你俾我呢我就情愿一印二十万就四年唔喐佢嘅。咁但有啲呢就好奇怪因为呢佢哋就可能咧有啲嘢系错嘅，错咗， 系要修订翻， 要修订。 咁 有时候换张图画咁样，换好艰难。 但你因为你难嘅地方就话咧，你可能我估咧就可能佢哋系一两年，佢都系唔系都已经嗰套书用完咗啦。 嗯， 即系印完就再印。 系 咁，所以佢顺便改啦。咁嗱，但系可能你都可以讲系咁样讲。有啲人就可能话啊，我杜绝咗啲家长。书传书 系咯系咯系咯， 你但系其实嗰、那个、那个数字唔多，因为啲老细嗰小朋友攞本书，梗系画到花里碌噶啦，已经咁点用得啫吓？ 但 系 全世界，譬如嗱，唔好讲啦，你香港啲国际学校啊， 系 都系学校年年派书俾你噶啦，都系派翻嗰本书俾你噶啦。咁人哋得，点解我哋唔得咧？嗱，香港就系香港啦，咁国际学校咧咁做啦，全世界美国。即系我唔知道全世界啦， 加拿大都唔使买书， 起码美国、加拿大、英国嗰啲啦， 嗱呢、 這個、都系学校派书俾你，唔使买书噶嘛。 我又讲一样嘢，嗱，其实有一个讲法就话，点解唔学校买书咧？学校买咗书，嗱，边个俾钱唔好理先吓，学校买书又跟住俾咧。但系呢个系学校反对嘅、 嗯， 即系我据我记得啊，学校好反对呢样嘢。点解咧？佢话我要 keep 住啲书，啲书烂咗边个负责先？咁我成日要买啊，点样先？所以不如俾学生自己买，因为佢哋可以喺屋企读书外国唔同嘅地方咧，外国就唔拎书翻屋企嘅，读完书之后冚唪唥摆翻 locker 嘅。 但你可以攞嘅，你要攞去俾你攞嘅。 其实 佢俾你攞嘅，佢俾你攞嘅。 冇人冇人攞书翻屋企。 但系啲学生咧就因为喺学校 学生 做晒功课 啦，知责你啦。 但系香港唔系啊嘛，香港学功课要翻屋企做噶嘛， 仲要做到好夜添啊。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将个教育制度改转咗佢。书就摆喺学校，你离开学校嘅时候，连功课都做埋，就翻屋企唔使做功课咧。呢个系德政嚟噶。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周融、林毓华。 电话系1872881，时间9:46。嗱，佢直播室好难得，又叫周融已经难得噶啦。 系。 第一帮我赶客啦， 唔系、啊，我同你吸客、啊。 第二 因为有人憎我咧，就一定走嚟听大班，睇睇大班点铲我、 啊。但你吸乜嘢啊？ 我哋咧就唔会铲你客嘅，尤其是而家抽紧水啦，而家真开张。抽水嘅时候咧就要食四方饭嘅，不过咧都要踩两脚噶啦。而家坐喺身边咧有个失败嘅教科书 商。唔系唔系。唔系我唔 咁你唔做就失败噶啦， 梗系唔系啦， 退出市场啊嘛， 唔系咁， 你得甩个水嘅都系， 唔系因为我咧， 灌咗水啊， 唔系我哋咧就嗱咁样，就出过两套教科书，咁啊赚钱。 咁啊赚到嗰套书要转 syllabus 嘅，由头再做嘅， 咁就唔做啦， 咁就唔做啦， 即系急流勇退， 即系因为你冇得做啊嘛，你 唔系蜻蜓点水， 唔系啊，你其实老实讲嘅，如果你系你嗱嗰阵时我有一套书咧。是占个市场70%的。 咁犀利啊。 是啊，真係 赚。咁都赚到 即係赚到。 有冇五人子弟，有冇五人子弟先，嗰科系咩嚟先。 音乐啊。 咁算你冇五人子弟。 我唔識㗎，我唔係寫書嗰个啊。係另外有班。 你出版 咧，你 知 出版商。 帮佢做教科书嗰位仁兄啊。阿孔 Sir。是我老师嚟嘅，所以啱唔敢得罪佢。 过咗身啦， 系过咗身啦，咁 啊 大吉利是，不人始终始终人都有个归宿嘅。啊，一定喺旁边一位听众啊 ，Sherry 嘅 ，Sherry 你好 ，Sherry 你好， 早晨，大家你好， 你好你好系。 早晨，大家你好， 系早晨啊 ，Sherry。 我想讲一讲咧教科书，因为我有个大仔咧就读中学嘅， 系 中三，有个细仔咧读四年班嘅。我都唔明啲小学学校做乜嘢，年年都改。我仔咧两年就改一个版，因为我最关心噶啦。咁有阵时咧个大仔留咗啲书咧，留一两年，个细仔已经用唔到啦。 嗯，系同一个出版社噶系嘛？ 系啊，同一个。但我因为我有阵时会同佢哋温习嘅，咁、我揭咧其实改咗好少嘢啫。 系啊，系啊。 哇，仲要系常识分三册、哦。我真系 O 爆咗 。唔其实政府系可以，唔系阿 Shelly， 其实有个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其实香港系可以真系改咗个制度咧，就系、是、学校买书就喺学校派俾学生睇，咁然后咧第日即系啲书就系有个电子版，电子版意思就净系即系课文嘅。咁如果你翻屋企，你就自己喺度即系 上网得啦， 上网睇嚟做咁啦。咁样其实唔系一个坏嘅方法囉。 同埋我觉得几唔环保囉，因为呢佢嘅改动系好少嘅。好似普通话书同音乐书即系小学啦计，因为我即系咁多两个仔读咗咁多年啦。其实真系呢好少会画花嘅。咁但系呢佢又改喎，间学校两年后又改版喎。 唔系 即系又转用第二个出版社。 哦，佢用转第二个出版社啊。 系啊系啊，好搞笑，我都唔明，即系唔知我唔知间学校制度定系个即系书版嘅制度啦，定有嘢送俾学校。 嗱咁样，好多时学校转书咧，就可能系发觉咧有另外一套书更加好，或者咧 但系如果即系对我哋家长嚟讲，有啲会有几个小朋友。 其实我觉得咧，其实我觉得冇必要嘅，改咩书啊？有乜叫好唔好啊？教嚟教九音歌就九音歌噶，会变成十音歌噶？啊，第二嗱有个听众咧咁写话九，好啊好啊。 因为我想多谢大班咧，因为我以前咧从来都冇乜听电台嘅，但系咧我而家好似 上咗瘾啊嘛， 因为因为佢有通识学啦，好似嗱，而家听你哋呢、這个，因为我赶翻嚟听嘅特登打嚟，多谢大班，因为咧我小朋友学嘅嘢系多咗，因为我净开住好似当家哥咁样去喺度听。 嗱，我哋而家逢礼拜朝后早咧，嗱，我哋而家逢礼拜朝后早七点半钟咧，就将所有通识摆埋一齐嘅。你可以， 我要买餸煮饭。 咁叫我仔听住啊嘛，通识噶嘛。 因为佢翻紧学。 哦，唔系礼拜啊，嗰逢礼拜。 部嘢未到，我订咗。 唔系我讲 DBC 个心机。 我讲逢礼拜日朝头早。 我礼拜日朝头早。 七点半钟。 你知而家啲僆仔要瞓 下。边度咁早起身啊？ 唔系第日重温啊，迟啲啊，迟啲重温啦，迟啲重温。 总之就系好多谢你咧。 冇客气，冇客气。 我自己都学识咗好多知识。 你仲可以支持我哋得噶啦，多谢你啊！ 多谢晒，拜拜。 多谢 Shelly 啊！ 不，你记得曾几何时啊，周融？ 系 我哋去奶路神街买教科书，买旧书。嗱，两种人。 我去上环嘅啫。 我住九龙嘛，奶路神街系集中地。 系集中地，我都系去嗰度买旧书啫。 但系嗰时要坐渡海小轮好远。 你康嗰边度买旧书噶？ 上环咯、 啊，有条街咁啊，又系。但成条奶路神街都系买旧书噶， 咁你旧书零机附近有啊嘛， 摆晒啲摊档喺门口噶。嗱，好简单，几种 有木头车添噶， 几种人去嘅，有钱人嗰啲即系叫有钱人啦。其实香港冇乜有钱人噶，我哋个年代， 嗰个年代啊， 咁啊走去书局执书嗰时候，世界书局啊，有喺旺角啊，即系 零记都有啊，嗰时候 所有书局都系做呢啲噶啦。 年年咧就哇排长龙，去抢书嘅 系。 穷嗰啲咧就去买旧书嘅， 系啊， 咁仲有一种怀仔咧， 就攞啲书去买， 即系嗰啲系我咯，即系我嗰啲啦， 一本英文嗰啲数， 诶唔系啊，数学啊， 数学 ，free cam buy 好鬼厚嘅 ，hard cover 最值钱啊 ，hard cover， 仲有嗰本 science 嗰本书，其实间间学校都用嗰本书，还是官立学校全部用嗰套书嘅，你冇钱咧就好似去当铺咁啦，就攞本书举咗。 喂，我想讲俾你听咧。我 form 3嗰年呢决定去即係读文科唔读理科，因为我又要拍拖冇钱，所以攞 free cam 白去当咗佢买咗佢去拍拖。 係啊，可以问嗱，咁有啲葵仔点呢，就偷人啲书去买。 咁我冇做到呢啲嘢， 坐监喎。 有啲人就攞咗自己啲书去买。跟住就返去话俾阿妈听，俾人挞咗或者唔见咗。 阿妈唔见咗本书啊，唔知边个偷咗我啊，又再买过。 所以你话点解要改我就唔明嘅。同埋真係呢，你有细佬可以俾人啦，你俾细佬啦，一系攞去卖咗去换新书，即係你譬如你升班，你可以卖咗啲旧书，跟住再去买新书，咁就去 trade in 咁啊。第一就环保啦，可持续发展啦。 喂，大伯，我想 点解要改咗？咁我就唔明。 我又唔好应该。不过我想讲一讲咧，即系而家政府就阿孙公就话咧，拎5000万出嚟咧，就即系资助一啲非牟利嘅团体啊之类大学啊咁咧，系做电视教科书。但我想即系我自己有少少经验都想讲讲咧。如果你做一套普通嘅教科书，个投资系讲紧400-500万嘅咧，即系你加埋请人啊，样样嘢做埋晒400-500万咧。如果你做一套即系电子教科书，因为你嗰个 copyright 尤其是系影片嘅 copyright 系贵好多嘅。如果你做套电子书嘅话咧，我谂嗰个投资客咧肯定即系 三四倍到啦 ，double 或者三四倍。咁问题一样嘢啦，你话你政府津贴唔知400万系嘛，即系最高定100万定400万之类咁。其实做完之后，发觉个市场唔系咁大嘅咧，做嗰个咧非牟利冇所谓啊，佢唔赚钱冇所谓啊，但你要佢即系蚀大本，就真系做唔到噶啦。所以我觉得嗰个电子书唔系咁容易搞 啊。你记住呢个叫孙公嗱。啲系有姿啲姿态嚟嘅，你个系真嘅咩？第二样嘢，梁振英都未出声，你有冇问过我嘅冇？喂，你而家讲紧啲电子书，关你孙公，关你曾荫权咩事先？梁振英就会问你有冇问过我噶？啊，你唔俾我所有书啊，都改晒噶。要讲推国民教育咁啊，而家 科科都要有， 要爱国噶嘛要。 咁如果你冚唪做晒系政府出书咧？就得，但政府出书咧就一定批，好唔好你都要批。但如果唔系咧，任何一个人出书嘅时候，你做电子书过唔到关嘅时候， 咁点解外国？点解外国又冇呢啲问题咧？譬如人哋嗱，学校买晒所有书，跟住派晒俾所有同学啊，唔使钱，咁点解佢哋又冇官商勾结呢个问题存在嘅？我都想问一下，有冇人去考察呢样嘢？啲教嗱，啲立法会议员咧就最中意有浮噶啦。嗱，我系提议今年放暑假，不过今年唔得，要选举，可唔可以下一届啊？可唔可以由阿浮咧，还掂都系 唔使啊？我想讲， 佢考察啊，点解考察人哋点样去拣教科书？ 我想解释一样好简单啫，就系话你嗰啲外国嘅教科书咧，系学校买，即或者买咗，即系个政府买咗摆咗学校度。咁个市场咧就唔系每年再做一次嘅，即系唔系年年有嘅。可能买一套书咧，跟住嗰年咧可能系补10本8本，又再过好多年后即系做补十本，好似图书馆咁样。咁换句话讲，个市场好细嘅，咁就冇乜人入去做嘅。咁你变咗就唔会有一个竞争咯。而家个问题就系因为你年年系大家有，譬如有几十万个学生，大家一齐做嘅。喂，不如咁啦，我哋听呢个海洋公园保育基金阿五先生打嚟讲讲喎吓。 阿五先生， 阿五先生系。 吴 生你好， 喂，吴生。 诶、hey, ，早晨， 阿吴生啊，点解你9:56先打电话嚟嘅？我哋节目时间10:00到，你知够钟噶啦。 哎呀，唔好意思啊。 不过唔紧要，嗱，我话俾你听啊，呢个叫 DBC 数码广播，就有一个叫郑京汉，就呢个电台嘅台长。嗱，我话俾你听咧，我哋新闻10:00咧，我哋继续讲呢个问题。我借住啊 梁思豪， 梁思豪啲时间，所以你冇得走噶，慢慢倾。嗱，好啦，可唔可以解释下呢个政治审查问题先？ OK， 我谂咁样讲啦，嗱，其实香港海洋公园保护基金啦，我哋本身都系希望主要就系筹募经费支持喺亚洲区内嘅保护工作。 咁我哋就好多謝海洋公園今次有一個比較好嘅平台，我哋就喺海洋奇觀入面設立一個互動性嘅一個捐款站。咁我原意設立呢個捐款站呢，就係、是、希望鼓勵香港市民或者海洋公園嘅遊客捐助支持保護基金嘅工作嘅。咁所以喺設計嘅時候呢，就係、是、話我哋有一次佢哋可以揀佢鍾意嘅魚啦，即係當佢行完個海洋奇觀之後，跟住之後呢就將佢可以 name 個 fish 嘅，即係可以畀個名命名嗰條魚。咁所以變咗喺成個系統入面呢，我哋鼓勵呢市民就係將佢哋個名擺上去，或者佢哋可以幫佢即係做一個命名嘅工作。咁原意呢，我哋係希望將所有嘅事情都係專注喺個生態保育方面，咁亦都唔希望牽涉到任何政治嘅層面。咁所以喺我哋喺設計呢個系統嘅時候，我哋由2011年1月開始啦，咁去進行即係由呢個開放呢個系統啦，咁到你而家其實都幾受歡迎嘅。咁我哋總共都籌咗20多萬。咁亦都喺個過程當中嘅時候，我哋但係喺個系統入面呢，我哋都有設咗一啲限制喺度嘅。咁就係話，如果一啲筆雅、一啲淫褻嘅字句啊，咁我哋就會剔除嘅。咁亦都係如果有一啲敏感嘅字眼嘅時候， 吳生啊，係時間呢就係到10點鐘啦。你而家以為我10點鐘就放你甩身，你賣完工白拍阿 pat pat 行咗去啊？但你今日咧就唔得情啦。你話俾你嘅公關聽，你話大鑊啦，撞到大班，原來隨時可以 extend 嗰啲節目時間。嗱，我10點後咧再傾過。 同埋四個 數目字嚇，算唔 算咧？ 粗言穢語冇問題啊。共產黨係咪粗口嚟㗎？ 共产党唔系粗口， 唔系粗口出唔到喎。 系咯，明报有25个组合喎。 咁啊，平反六四系咪粗口嚟噶？嗱，我哋咧10點後咧，我哋会借阿梁思浩啲时间啊，同你继续倾，你谂清楚咧啊，慢慢回应我哋。我哋支持你噶，我而家呼吁所有人去捐钱，个个打晒所有你河蟹咗嗰啲字落去。啊咁，等你筹多啲钱啦，20萬好鬼鹌鹑嘅咋。我希望你筹到1000萬啦，系咪？好啊，10點新聞后我哋再傾過。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點。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